香港街头的暴力事件和违法活动正将戾气传染给少年儿童。文章表示，香港部分年轻人易受激进思想蛊惑，和香港教育潜藏的问题大有关联，批评香港内外的反华势力以散播仇恨鼓励对抗为能事，正在进一步伤害未成年人的心智。当媒体、政治人物和司长告诉孩子听，打砸店铺、堵塞道路、袭警纵火是追求自由民主，如何对待孩子将来成长为反对暴力、平和理性的人，又说制造仇恨的政治绝对不是真民主，只会将社会带向撕裂、空转的深渊。另一篇评论员文章就说，香港警方近日从一名13岁的孩子身上发现两枚汽油弹和火机，在荃湾葵青游行亦都有一名手持铁棍的12岁男孩被捕，认为要擦亮双眼看清楚那些暴力活动的参与者和幕后的黑手，必须大力喝止他们为一己之私绑架香港青少年的卑劣行径。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位于越南中部沿岸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剑鱼已经减弱为低压区，在上午10点台风玲玲集结在高雄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早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6点，升349点，总成交18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8点，升1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7.2，升8蚊；新鸿基地产109.5，升6；中国平安91.1，升1.4元；啱转咗，中国平安系报91.1，报升1.438。友邦保险76.05，升1.05；建设银行报5.8，升6；小米集团8.67，跌3；盈富基金26.75，升4.5；港交所239元，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9.489，瑞士法郎7.945。澳元5.316，加元5.885，新西兰元4.976，欧元8.6084，每百日元对港元7.3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8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5点，升20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2美元，卖出1542.4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出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就系、是、出行到北方向尖沙咀近住芜湖街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挤塞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港岛方面，较早前东区走廊方向中环近住东港中心咧，亦都系曾经有意外嘅，清咗噶啦，咁但系一带车龙咧有待消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东港中心嘅意外清场啦，一带车龙咧。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万善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仍然实施紧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 方向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嘅九龙入口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就系、是、西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啊，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飞林明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咧，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篮球运动员叶耀邦邦邦啦。我就在11岁开始接触篮球啦。这几年都为香港出席过不少比赛，同埋代表过香港出席一些训练营。而依排我专心就打大专同埋甲一赛事啦。三月的大专赛事亦都为城大攞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公司的订单少了很多，我们的饭碗 不用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提供八成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 www.hkmc.com.hk/sfgs。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护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礼拜三嘅朝头早啊， 系啊，先讲一扎先啦，真系要去啊， 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7%，咁啊，雷暴警告咧去到11点钟啊，哇，琴晚大雨到咧，我即系我哋， 我知啊，11点几、12点几嗰边咧就， 直情系成盆水 boom 咁样倒落嚟啊，又行雷啊，又闪电啊，咁样噶， 系啊，冇办法。而家呢个天气，都一阵咯，佢唔系即系连续记咁样落法咯。 我冇啊，我听到啊有落雨，我瞓觉咯咁。 系啊，你好啦。 总之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 系啦。咁可能呢排咧，你会觉得哎呀。心情鬱卒啊，徹夜難眠啊，難得落場雨，會唔會令到你可以咧？有陣時細路仔話聽住啲雨聲咧，瞓覺會開心啲啊，零舍容易入睡咁樣啦。 嗯， 咁跟住亦都可能咧，有人就乘機咧就係、是。 最中意就等暑假之后咧，好似阿田嗰啲精明师奶优惠咧，就会话后暑假旅行噶嘛，平好多噶嘛。即系如果你 消费啊嘛， 梗系啦， 系咪先啊？ 即系前提当然就系你可以抌得开你嘅细路或者你卯细路嘅，咁你就可以错开咗呢一啲昂贵高峰期。 平时我咪系 我就知咯， 谋住呢啲嘅时间咯。 你都唔需要其实， 点解唔需要啊？ 你炫耀噶嘛？ 唔系啊， 抵口啊嘛。 我系大把钱， 系咯，你今日都着住一件。夏威夷恤咁嘅款翻嚟啦， 就冇得放假，所以着住夏威夷恤。但有阵时咧，就算你大把钱都好啦，你硬系觉得咧，你拗到少少着数，仲系自己用咗少少能力，跟住就觉得 哇，今次个 trip 特别抵啊！但其实跟住咧就使翻突嘅，永远都系。但嗰件事你都会觉得，诶，冇蚀到咁样啊嘛。 嗱，但系咧，如果嗱你真系好想报名去旅行嘅话咧，嗱。戴定头盔先啦， 哦， 真系唔系度度你去得噶啦。 哦，点解啊？ 系、哦、 啊， 今日都 亦都唔系要同你讲政治、啊，我又戴第二顶头盔落，我讲旅游啫、哦。不过我想话俾你听，而家你作为香港人，唔系度度地方你去得玩得特别。 边度啊？ 特别系自己屋企咯。 O、嗯、K， 我哋一国嚟噶嘛。 系、 啊，即系而家嗱，你自己屋企你反而去唔到。 我冇睇到、 啊，系 边度去唔到啊？ 好彩你去咗。 边个去唔到、啊？ 我未去到呢个位噶、 啊， 我之前未去到呢个位噶。嗱、 哦， 之前咧，其实大家都已经有个心理预备咧，就系、是、话、嗯，如果你呢一轮咧，真系风头火势咧，你而家翻内地，譬如话你咩深圳啊嗰啲咧，你预咗佢 check 得你紧啲嘅，咁、 嗯、 你都预咗啦。咁可能有好多香港人就话喂，我行到仗佢都仗， 系、哦，哎、就冇嘢啦，系 平生不做亏心事，系啦，带定回乡证也不惊，咁、 哦、 啊，觉得冇事嘅。 我都有听过嘅，就系、是。话咧有唔同嘅朋友，可能咧要过内地个关口嗰阵 开始麻烦咗， 会检查你个 手机 咁样嘅， 咁佢严谨咗啫， 系啦。咁大家都仲系会话唔紧要，祖国呢个设施系做得啱嘅，唔好要将呢个违法嘅行为燃烧内地。我咪带长者机翻上去玩咯，得冇问题。咁、 嗯、 本来已经有心理预备噶啦嘛，但系咧而家最惨系咩呢？真系你想去到内地一啲美丽。但系又敏感嘅地方， 嗯、 例如好在我去过啫，之前 系、啊、 西藏， 西藏、 哦、西藏 系啦，嗱、啊、西藏之前咧已经试过话有啲即系拉咗啲香港人噶啦，有啲类似嗰啲新闻噶啦，咁但系今次咧嗰、那个情况系咩咧？嗱，有人咧就喺香港人。就喺陶佬度咧，就报旅行团。首先我都匪夷所思，我唔知道原来陶佬 有旅行社噶，咁即 系有团报啊，系啊，即系佢有得买团。 我谂个意思即系话，其实嗰个旅行社喺陶佬度卖广告啫。 其实系唔系即系 local 团啊？即系譬如我哋，譬如去到加拿大都好啦，去到美国都好啦。明明加拿大就去探亲嘅，去到嗰边咧就有啲佢哋本地游嘅，就净系带你喺翻咧加拿大，譬如你去到温哥华嘅，喺温哥华嗰个地方嗰度咧，就会周围去啲明星度睇下。所以咧，如果呢个喺陶佬度报团嘅话咧，就你去到内地之后，你去到譬如到西藏啦，西藏就会有旅行社带你去游西藏咁样嘅意思咯。 因为可能咧嗱，譬如你想去西藏嘅，咁可能你一系就喺香港嗰啲大团度报啦，即系嗰啲咩旅行社度报啦。咁、 嗯、 如果唔系嘅，你咪可以报内地咯， 因为 一样得嘅，可能佢平啲添。 系因为去西藏嘅话，有阵时即系有人你带住去会好啲啊。就算你系自由行自己去啊，香港人咁样啦。之前我有朋友去到嘅话咧，都要揾一个 local tour 带你点样去上山啊，各样嘢咧。 咁即係一定要嘅， 即係嗰個類似嘅情況咯，係 啦， 因為嗰度比較高原啲啦，係咪？ 係啊，咁同埋佢仲要辦理呢一個邊防證， 係。 咁佢話咧，當呢、這、一個內地咧有一間咧叫做咩斑馬旅遊文化公司啦，佢就喺官方微博 邊個斑馬先？ 西藏 邊個意思先？係咪？ 係啊，冇錯，就係 Zebra 啫。 招兵買馬個個都有一個咁樣嘅意思噶嘛，係咪先？ 係啦，佢就話咧有一個去西藏旅行嘅香港人。他说之前呢就试过在陶佬度，因为便宜一点就报了一个当地团，就去什么地方呢、 嗯、 去西藏的珠峰啦、 嗯、 去拉姆拉措啦这些地方啦。那么怎知呢出发之前他说呢他经这个陶佬网呢去报了名的当地西藏的旅行社呢就发出通知、 哦、 跟他说对不起你的珠峰游没办法成行啦。啊、为什么啊这样。他就说呢因为咧边防大厦咧就冇办法咧，办理呢个边防证俾你。 嗱、 哦，应该分开两样嘅。如果咧，因为你去西藏咧，以前咧就要入藏纸嗰啲嘅。咁、哦、据我而家理解咧，其实就 好似告状啊，我要揾大藏去藏 嘅。系啦，咁据我理解咧，其实而家应该就唔使噶啦，因为我去嘅时候都十几年前咧，其实好似已经唔再使话 你 要办嗰、那个。 冇， 我哋自己去嘅咋、 哦， 我哋自己去嘅，同个 friend 自己去。但系咧，因为佢个通知系点同佢讲咧？佢话如果你要去西藏嘅林芝。 就不受影響，因為你入葬嗰度唔緊要嘅。但佢話咧，珠峰咧就真係冇辦法去到啦，因為咧可能咧珠峰咧已經係因為你會接近埋去到尼泊爾啊，佢哋嗰度係邊境嚟噶嘛。佢就話咧嗰度要辦邊防證，佢話咧對唔住。佢話咧西藏嗰度嘅當地咧就唔再為你辦理邊防證咁樣。 嗱，咁其實咧咁樣，我又兩邊睇啦，係咪淨係講緊香港人，但係先唔得，定係其他人都唔得咧？ 香港人 呢個證已經 香港人 哦，繼續可以發嘅。 旅行社同佢咁講嘅。 係啦，因為咧佢、okay. 又問佢，佢就話嚇點解啊？佢話我去唔到珠峰啊，因為淨係可以去西藏其他地方，即係可能你話拉薩附近嘅，就帶去到邊防就去唔到。佢就話係啊，佢話。这两天香港很多人景点都不让去。 哦， 佢话因为之前试过有两个人喺香港，有香港人咧喺珠峰咧就话拉咗横额。 哦， 就因为嗰阵时佢拉咗啲横额，唔知咩咩时代革命嗰啲嘢咧。佢话所以咧而家好些景点咧都去不了啊。佢话真系不能保证你们能够去到咁样。 嗯， 咁所以佢就话冇办法啦。佢话而家真系咧，有呢种咁样嘅禁区划咗出嚟。 哦O.K. 系啦， 我又唔可以怪晒佢哋，点解咁讲咧？即系如果你去到西藏，咁佢哋有佢哋嘅国家嘅法律噶嘛？咁如果之前有人喺嗰度疑似啊吓犯咗佢哋国家嘅法律，跟住佢哋有另外嘅措施去做嘅话， 系啦，去制止，费事有继续嘅事件噶嘛？ 系咁啊！呢一方面我唔可以怪佢，因为即系我其实都话你去到边个地方，你要泰国啊，去到第二个地方都好啦。 系 我哋香港嘅法律，香港冇事嘅，你过到去就有事，咁你就要自己小心咯。 唔系，但系而家个问题系佢。猪年喎，嗱你谂下，因为你拉过香港人，你咪拉佢咯。但 系 佢梗系当咗所有香港人都系罪犯。 咁呢个猪年嘅话咧，我哋睇翻中国嘅历史咧，就从来都有呢一个喺入边。 唔系因为你谂下，如果对等嘅话咧，就大件事啦。因为譬如话咧，你总有啲咧曳嘅内地同胞咧喺香港犯法噶嘛。譬如你话佢随地大小便，可能唔多嘅，得一个。 啊，咁又系。 一万个人里边得一个啫，根本大部分都循规蹈矩嘅。咁但系咁，如果你话 大家都入晒佢哋所有人数噶啦， 但系如果你用呢个对等嘅方式嘅话咧，我唔好意思啊，以后内地人唔嚟得香港，点解？你哋有人试过喺海港城度屙屎啊？ 咁梗系唔同， 唔 系 呢 个比例 嘛，我哋 个比例 咁做噶嘛， 因为内地系内地个政府咁做，我哋个政府唔继续欢迎佢哋嚟噶嘛，你明白呢个好大嘅分别嚟。 系啦，所以咧嗱，即系你觉得有啲怪怪地，冇理由啊，你咪拉个人咯，咁样如果佢真系犯法嘅， 拉咗噶啦，嗰个 系啦，你咪拉咗佢咯，但系你唔可以当所有香港人都系曳噶嘛，而家系咪先？ 每个地方有唔同嘅处理嘅，系咪？咁啊，即系我哋都系嗰句啦，都系唔。好一竹竿板算人噶嘛， 系啊！ 但我觉得就算 记住咯，大家一样嘢， 但系如果要去珠峰嘅话，都要小心啊！因为咧前阵子都会见到咧，佢哋成日话太多人去啦，而且嗰个人嘅数目咧就系多到，仲要佢哋冇足够嘅准备啦， 制造好多垃圾啊，系污染咗上面。 有啲人系冇咗命啊！我谂呢一个系最紧要啊，生命都冇咗啊！就因为咧，佢哋根本就冇足够嘅准备，就要去攀一个高峰嘅话，即系就算去嘅话咧，都真系要谂过度过，同埋睇下自己有冇呢个能力同埋。准备好先咯。 哦，系啊，我谂而家如果你要去，真系你翻内地嘅话咧，无论你出于接受啊，你觉得唔忿气都好咧，可能现实摆喺你面前咧，而家反而你香港人呢个身份咧，考敏感啊， 系啊， 系啊，你去第一地方咧都未必有咁大嘅阻滞，不过都唔系噶，之前呢种所谓女街坊嘅咧，咪试过咯，如果你去日本。啊、你去因为成日都话放飞机啊嘛， 啊 你订咗人哋啲民宿，跟住放飞机，又或者试过自驾游， 餐厅都有啊， 系啊， 即系餐厅都有写到明，可能系唔俾某一啲国籍嘅朋友入去咁、样， 系啦、 啊，即系日本都有咁样嘅情况、啊。 都试过噶，佢哋都有出过话喂唔欢迎啊，或者话即系我哋好惊就系话一个女全家啦，香港人又去到边度地方都会不受欢迎啊咁样咯。 我咁唔怕，我见到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国家啊、城市啊，都好支持啊，或者好想了解多啲究竟香港发生嘅咩事。大家要去找旅行团啫嘛，系咪？九月咧，我哋都仲话呢啲系嗰啲咩淡季啊！大家周围放眼世界咁样谂 啊！咁如果你真系最近有去旅行咧，特别翻内地嘅话咧，你有冇都发觉有冇啲咩唔方便啊？或者多咗啲？ 嗱，听就听好多啦。 查 咧， 如果 你哋都有嘅，真系都同我哋分享。 系啊，你不妨可以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可能你去玩嗰啲咩咩温泉啊，咩恩平温泉两日游嗰啲咧， 荔枝团嗰啲啊， 荔枝团嗰啲咧， 系啊，九月仲荔枝团、月饼团嘅。 系啦，究竟有啲咩情况咧？真系啊。 如沉沉迷于揭晓的时候。沉浸里跟你相邂逅 陈晓东啊，在乎你感受吓嗱，如果你觉得咧话香港人咧翻内地而家，你觉得有啲敏感，你觉得有啲可能，你觉得哎呀，即系会唔会太过夸张咧？嗱，以下呢单新闻咧就仲夸张 咩啊？ 呢个系发生喺美国嘅开学啦嘛，咁啊喺校园里边，大家咧最鼓励啲学生咧就系翻去图书馆度读书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但系佢话咧，美国有一间嘅学校嘅图书馆，咁如果你入去读书嘅话咧。有一啲书你系完全揾唔到嘅， 哦， 就系阿田好中意同佢细佬一齐睇嗰套系列， 哦，哦，系啊，唔知点解， 你一话阿田好中意睇，我自己以为富文啊，乜都有， 系咪？系我哋 同嗰啲 细 佬中意睇嘅， 好中意睇嘅， 系咩嚟噶？ 哈利波特。 点解美国嘅其中一间学校图书馆唔系全部，其中一间啫， 其中一间图书馆， 佢要将哈利波特嘅书咧全部下架， 系啦。 佢有个背景嘅，佢一间咧天主教学校嚟嘅， 系，系啦。跟住就 將 Harry Potter 下架，大佬。 哦， 點解咧？ 嗰啲因為講魔法，即係覺得佢係咪同魔法有關啊？ 佢講魔法， 妖言惑眾係咪？係 啦，佢講魔法 都係即係 有幾出奇啫。內地嗰啲咩講神怪啊、有鬼嗰啲電視劇都唔可以出街啦。 唔係啦，得咁樣喎。譬如以前咧，如果有啲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咧，佢哋咪话唔鼓励大家过呢个万圣节嘅，因为佢话呢个系邪灵嘅日子，大家唔好过啦咁样。咁你都 佢哋冇讲中国人唔可以过鬼节噶咁。 冇，佢鼓励啲教徒啫。咁但系咧，佢都即系佢相信就嗰日会有邪灵出现啊嘛。咁你就会明白佢嗰个原因系咩嘛？好啦，咁佢唔俾《哈利波特》呢本书喺图书馆度出现，佢个原因唔系单单话因为里边讲邪术。因为你话喂假个小说嚟嘅啫嘛，咁样，但系佢同你讲啲邪术系真的， 系啊，有真咒语喺里面。 佢话里面啲咒语系真噶，大佬啊， 恐防会真系 call 咗啲邪灵翻。 但 系 你 有冇睇过哈利波特？ 我有睇哈利波特， 你有冇 听 佢念嗰啲咒？ 系啊，佢揸住嗰支魔杖就可以讲。 你又知唔系假？ 如果系真嘅话，咁大阪个环球影城每日卖几廿百支嗰啲魔杖， 可能佢 应该全部嚟晒噶咯。而家 佢要揾翻真正嘅哈利波特啊，嗰句咒语先变真咧，系咪先？呢啲唔知噶。咁因为如果真系咁假嘅话，大家就唔会咁投入啊。睇嗰本书啊，会觉得你好似进入咗嗰个世界。哦、即系我哋睇金融，你会觉得以前嘅人识得武术啫嘛。 系啊， 因为佢就写到咁栩栩如生咯。 但系嗱，以前咧我睇金融小说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讲过咧，我相信佢教我啲招式嘅练习方法系真噶。 我有谂过练河龙十八掌。 佢话系啊，我有跟住去做噶。佢话亢龙有悔咧就系、是、左手画圆， 系啦， 然后咧右手咧就喺中间咧就直吹穿出嚟。 系 我喺屋企练咗几百次噶啦，我左手画个半圆，跟住右手呼出声，嘿。 不前面冇嘢啦， 冇嘢嘅， 冇嘢嘅咁样。 你唔可以话佢错噶，可能系啊。我哋中国人有金融系咪先？即系， 但我哋都练唔成噶。 系啊，水上漂嗰啲咁系咪漂到啊？ 我真系觉得以前有人漂到嘅，佢哋可能就系唔知道有冇啲暗地里佢哋做嗰啲咩实验啊，各样嘢系坚嘅咧咁。 佢写住咧，佢话因为书中嘅诅咒。咒语是真的，佢话阅读嘅时候有机会会召唤邪灵， 即系好似我哋玩嗰啲笔仙啊、银仙啊， 系啦，冇错。所以嗱，如果你唔怕死嘅，跟住我读一次啦。阿瓦达卡卡德拉，阿瓦达卡德拉花， 哦， 恶恶灵 impera 啦，咒咒若 crucia。 呢个会系代表咩噶？ 嗱，我哋已经讲咗啦，三个咒语啦，夺命魔咒。 Dorabi 最有机会出现咩？就系你突然间听唔到节目，变咗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认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应该留任，否则夏维政会比前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年提前离任为大，亦都唔系解决问题嘅方法。汤家骅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嘅时候，反问林郑月娥系咪真系罪大恶极？认为他上任后的工作确有成绩，相信他会在适当时候作出缓和气氛的事。他说特首请辞确实有很多不同的考虑，也都看不到目前有其他更好的继任人选和班子。他承认民意的爆发程度是始料不及，他说最初的民意以及政府的咨询所见，大部分民意是支持修例。他又说示威者的五大诉求部分有讨论空间，但难以做到缺一不可。一名在反修例抗争中被捕和被控的人士向本台表示，遇到警员不同程度的暴力对待，但不会阻止他继续上街。化名陈先生的示威者由反修例事件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他承认自己原本是较前线的示威者，但自从被捕和受到暴力对待之后，日后不敢再走得太前，尽量天黑前就会离开。他已经向警察投诉课投诉，但担心未必能够成功投诉，认为现时机制保障不到被捕人士。香港人权监察发言人叶欢游就说，近日警方滥权情况去到非常难以接受的水平，警方又在现场阻碍监察员和记者了解被捕者的情况。他质疑政府纵容警队，他说要大量投诉人个别经法律途径追究并不理想，首先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找真相，再由检控方控告所有的违法的人。小西湾的中华基金中学有学生发起罢课，朝早在校门附近的街道派发传单，其后返回校内的操场，几十名学生手持标语默站，有教师在校门的附近安排学生进入学校。校内有学生高叫中基人，校门外几十名声援的校友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回应加油，他们又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觉醒无罪、罢课有理等的口号。学生在操场默站期间落起大雨，有校友要求校方开放礼堂给罢课的学生进入，其后校方安排他们进入室内。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发言的时候说，对于香港目前严峻局势感到忧虑，相信整个下议院亦都同佢嘅睇法一样。英国坚决维护香港喺一国两制下所保障嘅生活方式。佢又对七国集团就香港议题嘅立场给予坚定支持。另外，外相蓝韬文就表示，留意到香港警方对于示威者使用武力嘅问题，认为有需要展开可以得到港人信任嘅独立调查。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的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0点，升372点，总成交2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0点，升2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6.8，升7.6；新鸿基地产109.4，升个半；中国平安91元，升1.38；建设银行5.8，升6仙；友邦银行76.45，升1.45；小米集团8.63，跌7仙；盈富基金26.7，升4毫；美团点评74.3，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4，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87，澳元0.67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1点，升5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51美元，卖出1,54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警署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警署第二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丽城花园啊，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噶。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乐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观塘码头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港岛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着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龙尾飞林明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等埋，喂，等埋啊！我要上车啊！ 香港地人人想有楼，但有楼在手就系咪等于高资产阶级？冇楼嘅又真系一无所有？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我要有楼，会从社会文化与经济角度分析几十年香港人买楼心态有咩转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有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优惠添，快啲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19年11月8号，计划及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啊！我呢个拍档呢几日咧，应该系可以休养休养休养。唔知冇抱几日，你嘅细佬佬个感觉系点咧？有冇觉得佢唔认得呢个爸爸咧？因为翻嚟佢个样又瘦咗啦，佢又冇得抱佢，因为佢嘅手唔仲唔抱得啦嘛。咁啊，唔知会唉会唔会减少咗呢个亲子嘅关系咧？你点样去弥补翻啊？佢冇抱佢嘅时间咧，啊，我哋有请，诶，希望佢嘅手手脚脚快啲好翻，快啲好翻，可以啊，用翻啲力，有翻啲生活情趣，咁就好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四个字，死性不改。哦、啊，唔系咁嘅意思，应该系话死缠烂打之下咧。边有得唔抱佢先得噶？我琴日都系用咗我仅余嘅右手右脚，单手抱起咗。好在我细仔都系得个岁龄啫，都仲抱得喐嘅。不过单手抱嘅结果咧，你硬系觉得哎呀，真系左右好唔平衡啊！所以你话咧，平衡真系好紧要嘅。而家就右手有啲酸啊。开学第二日啦。咁啊，仲未有机会咧，可以真系同我个仔咧就翻一翻学，因为佢都系唔俾我送佢翻学。但我谂翻咧，之前同佢翻学嘅日子咧，喺课室啊，喺礼堂啊，佢哋有早会咧，我每次都觉得啊，好得意啊！虽然系幼稚园咧，即系喂，同我嘅年代啊，真系差太远啦，已经系即系史前动物咁滞啦。但我好记得咧，就系嗰阵时好有印象咧，就系、是、除咗啲老师好温柔啦，好美丽之外咧。佢哋係會講好多咧一啲叫做社會堂嘅，因為咧嗰陣時我譬如知道咧送佢翻學嘅時候，可能前一日打風，佢哋就會喺咧第二日嘅早會裏面咧，佢就會話小朋友，琴日打風，你哋知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咩叫打風啦？咁然後佢就會將咧社會上面咧可能一啲即係风球可能吹到啲垃圾桶倒塌啊，可能吹冧咗啲树啊，就会有呢啲相咧就登翻出嚟，然后仲会问啲小朋友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咁样啊，啲小朋友咧，哪怕你即系 K1、K2、K3 咁细个咧，佢哋都会答到嘅、哦，系啊，老师我知道而家发生呢件事啊咁样，咁有阵时咧佢哋都会咧真系与时并进嘅，社会上面咧发生嘅一啲议题，即系譬如可能话沙滩好多垃圾啊，呢条鱼咧点解会咁样搁浅咗噶？哎呀，知唔知道点解咧？船上面咧有好多油污漏出嚟咧？哦，佢哋真系咧都会好追得贴，因为嗰幼稚园咧，虽然你话佢哋真系全部都天真无邪嘅生活啦，但系佢亦都唔希望你活喺童话公主嘅世界里边噶嘛。所以现实上面有发生嘅嘢咧，原来佢哋都会喺个早会里边咧就话俾大家听嘅。咁当时我就会觉得啊，呢、這个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呢个小朋友。佢一離開咗校園，其實佢已經係接觸緊嗰個地方係咩嚟嘅咧？嗰、那個地方咪就係社會咯。你冇可能咧令到佢完全隔絕咧，喺裏邊咧就全部温室嘅小花朵，出到嚟先見到，哇！點解有條魚反吐嘅？原來出邊個即係環境污染係咁嚴重嘅咁樣。幼稚園都會有呢一種社會嘅接觸嘅渠道俾佢，咁你就不難想像，無論係小學啦，哪怕去到中學。大学更加唔使讲啦，你觉得佢有冇可能同呢一个现实嘅社会系完全隔绝呢？喂，讲真，就算系温室嘅花朵咧，嗰、那个温室佢都唔系全部透明噶嘛，佢都会见到出边原来横风横雨，佢都会见到原来自己匿咗喺一个与别不同嘅地方。当然呢个地方系好重要嘅，因为如果连里边都有风雨入咗嚟嘅话咧，就真系。入到无处容身，你就会好阴功噶啦。但你就会明白，如果嗰啲细路佢好希望喺学校里边都认识出边社会发生嘅事，甚至乎去做一啲嘢去有回响啊，甚至乎会互动嘅话咧，就算你唔好鼓励佢，你唔一定好赞成，但我谂你都唔好觉得系好大逆不道，甚至乎你可以理解就系话都正常嘅，佢哋想有呢一种嘅谂法，你可以同佢倾嘅。你可以同佢讲嘅，但系我谂你唔使第一时间就闹佢。喂，有书唔读，你搞呢啲嘢做乜嘢啊？咁样，喂，有时咧，我哋又好古怪，我哋对学生嘅要求咧，你唔发觉好矛盾嘅咩？有时我哋就会话，唉，冇啦，读死书， 全部咧就高分低能嘅，记唔记得啊？嗰阵时我哋曾经咧有好多雇主咧就会咁样要求我哋嗰啲学生咧，唉冇阴功啦，我哋香港啲学生唔掂啊，高分低能啊，净系读死书嘅咋，全部书虫啊，一啲生活自理能力都冇嘅。嗱，你又会要求佢会放低个书本咧，会认识第二啲嘢嘅。但系到佢真系认识，然后佢有一啲嘅参与嘅话咧，你又会调翻转话读书啦，你做呢啲嘢做咩啊？有书唔读。哇！你话几阴功，所以有时咧喺香港翻学咧，你都唔知道啊。咁究竟应该参与多啲课外活动，定系读死书好咧？最后咧，想讲一张相咧，可能琴日你都有喺社交媒体度见到咧，就系一啲中学生佢哋就即系手牵手啦吓，咁啊祝成人年。咁究竟做啲咩咧？咁你自己知噶啦。佢哋想去表达啲诉求啦，但系影住有一张相咧，就系有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咧。他哋唔系拖住手嘅，佢哋表面好似拖住手，但佢哋中间咧，原来拎住一支原子笔。好多人望到咧，就即刻好多感慨。有啲人就话啊，好似梁山伯同祝英台咧，中间隔住碗水咁样咧。但更多人嘅谂法就系、是，其实佢哋真系好细个嘅咋，佢哋真系好纯真，佢哋真系好冇机心，佢哋连即系男仔拖住女仔，喂，你话我参与紧一个活动拖住手，应该系好冇嘢，但系原来佢哋都会觉得咧唔好意思嘅。咁你话啦，佢哋呢一班咁即系细个咁，真系我哋所谓嘅清洁嘅一般嘅年纪，你点样去忍心去苛责佢？系咪有啲咩事？你都应该好好地教佢，唔使将佢成个飞扑落地嘅，系咪？风头火势，佢嘅身形仍然都系一个好纯真嘅中学生。但唔知佢嘅心境系咪仲系咁纯真呢？如果隔篱有佢心仪嘅对象出现，你估佢仲会唔会攞支原子笔出嚟啊？嗱，肯定唔会啦，佢一定系会攞两支钢笔，因为佢好纯真噶。我哋有黄耀祖同学。 在呢方面咧，我系绝对唔信嘅。如果我唔需要攞支铅笔，唔需要攞支钢笔，哇，飞咁大个扑过去啦！ 你就真系飞扑啦，到时系我同你嘅做法都一样嘅，不过到时隔篱应该唔会有人俾我拖。 下个星期咧就嚟到中秋节啦，每年中秋节咧都会有假月饼嘅，冇错，呢个系一定有嘅。今年咧亦都咧喺呢个内地嘅广东啦，咁啊揾到有一啲嘅山寨月饼啊吓，但系点解一定要讲呢？就是、因为今次佢哋仿制嘅咧都系我哋香港嘅月饼嚟嘅，包括咧就有香港嘅美心月饼啦，仲有荣华啦，同埋半岛嘅月饼嘅地下工厂啊吓。重中之重系乜嘢呢？其实佢哋嗰个防伪咧系做得几好。好嘅，所以更加大家就需要更加需要了解啊吓，因为其实咧已经有香港唔同嘅品牌咧都知道，每年咧都有呢个假月饼出现，通常咧就系内地去生产咁样啦吓，佢哋咧已经有一个防伪嘅 QR code 噶啦，就即系话咧喺嗰个独立包装嘅面嗰度咧有一个 QR code， 你嘟咗嗰个 QR code 咧就会弹咗一个咧佢哋自己嗰个品牌嘅网站出嚟，咁啊大家就可以放心，你谂下啦，连结到佢哋自己品牌嘅网站啊嘛，就知系真材实料嘅真货嚟噶啦，不过今次佢哋咧就做到咧，连呢一个 QR code 咧亦都有做埋。当你嘟咗呢个 QR code 之后咧，就系会弹咗一个仿真度极高嘅验证网站，即系连个验证网站都系假嘅。好在暂时咧，警方咧就拘捕咗几位嘅朋友噶啦，咁啊都即系叫做打击到啊呢一个嘅山寨月饼嘅情况咁样啦。传媒系咁报道嘅，就话嗰个涉事嘅工场卫生情况系非常之恶劣嘅，月饼嘅原料咧同埋包装嘅盒咧都系随地摆放嘅，而且仲有一股臭味涌出嚟添咁样。咁啊，另外一样嘢，如果我哋香港嘅朋友，你哋要买月饼嘅话咧，可以留意住呢一点啊，你就会知道究竟你个月饼会唔会系假噶啦吓。佢就话咧。每一个月饼嘅包装袋上面咧，佢哋正版咧系有一个独立嘅产品编号嘅，假嘅都有一个编号嘅，不过佢哋每一个嘅编号都系一模一样，而正版嘅咧就每一个都唔一样嘅，所以大家如果要购买嗰阵时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呢一点，又或者留翻喺香港度购买，我哋成日都话喺香港度购物多啲啊嘛，系咪？你去翻啲正货嘅店铺嗰度嘅话咧，我谂卖佢哋卖假，即系自己铺头嚟噶嘛，即系自己个招牌冇理由自己。几拆噶系咪？咁所以就应该大家唔需要咁担心嘅。但系睇埋呢一个报道之后咧，你就更加会明白点解有咁多人中意嚟香港购物， 因为原来点打击都好啦，真系好多假嘢嘅有啲地方。风头火势，佢系我哋风骚嘅至底精明眼。不论系你嘅身形又好，你嘅面型都好啦。如果有啲嘢系假嘅话咧，你点会逃得出佢嘅精明眼啊？系咪？啊，记住啊吓，买嘢又好，你问佢啦。好多貼士可以俾到你嘅，佢係桂花田。 但我想問佢，咁如果隔離嗰個人要你拖，你會唔會攞支原子筆嘅？ 我會將支原子筆越揸越過，越揸越過。 哇！越揸越過，揸在邊度啊？ 揸在邊？ 佢嘅手指仔嗰度啦，唔好咁生愛啦，唉，媽媽嚟噶嘛。 哦，我以為而家今時今日你就會攞張 Q 棒塞落佢隻手度啦， 为减低呢个全球暖化，环保议题咧真系越嚟越多嘅。环保嘅活动咧亦都出现唔少啊，走胶袋啦，走饮管啦，走即弃餐具啦，走细支装嘅胶樽水啦，走塑胶，走塑绝胶咧，都系咧日常生活里面当中见到嘅。咁啊，大前提都希望咧可以咧一人做少少，积少就可以成多啦嘛，系咪？嗱，而家咧喺美国咧部分嘅州份啦，或者同埋十几个城市咧，佢哋开始咧针对另一个新嘅项目啦。咁呢个呢样嘢咧。就平時我哋都會有見到嘅，咁通常都係假期嗰個見到嘅，好似玩猜猜我是誰咁啊！咁係啊，啲大型嘅活動咧都會見到佢嘅，係都幾吸引嘅。係啦，係小朋友好中意嘅係咩呢？氣球啊！係啊，佢話有個美國人咧走去嘗試，佢將一個氣球放走佢，咁咧就將佢咧喺個氣球上面咧就寫住：如果你執到呢個氣球嘅話嘅朋友，你可唔可以打翻你個電話或者電郵翻俾我，話幫我聽你喺邊度執到佢啊？咁結果佢放走個氣球真係俾人執到。四日之后咧，就真系有人执到，仲话翻俾佢知，我哋喺八百几公里外，因为即系佢哋对方都有讲翻佢而家喺边度，喺边度放噶啦，咁佢喺边度执到啦，咁但系计过嗰条路程咧，系八百几公里之外，系执到你嗰个气球嘅咁。哇！呢、這个气球实验咧，正正系话俾大家知，系时候禁止啊，讲紧美国啊，佢就话啦，系时候禁止放呢个氢气球同埋放气球啦。佢好多咧喺大型活动咧举行嘅时候咧，大会咧就会以呢个放气球或者放氢气球啊作为一个开幕礼啊。一百几十个气球咧喺三二一之后咧，主礼嘉宾咧就将所有嘅气球一放上天空，哇，好靓啊呢、這个画面！但系好靓嘅背后，咁嗰啲气球会去咗边度咧？会搞成点咧？系啊，原来一个嗰个气球嘅实验咧，原来四日之后咧，喺 A 点去到 B 点系可以飞到去八百几公里之外嘅。咁八百几公里之外嗰啲人执到，咁点啊？系因为造成佢哋当区嘅一个垃圾咯，因为已经冇乜得可以再用噶啦嘛，咁就变成呢、這个即系会造成一个叫气球污染啊，咁所以咧美国而家佢哋就话啦，开始正研究咧呢个大嘅项目啊，如果佢话咧如果法例通过嘅话咧，佢话可能咧就会要罚$250嘅，因为咧即系佢话气球咧。当你冇用之际之后咧，就变成一个废物，仲要咧除住放气球啊，讲紧，仲要周围去摆，佢话即系等于你将呢个垃圾周围乱咁劈啦，咁周围乱咁劈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负翻个责任咧？所以而家咧即系佢哋开始咧就谂紧呢个法例究竟可唔可行，可以就话将会全面希望可以禁止放气球。咁唔知大家又点睇呢个法例呢？咁其实气球都可以俾大家一个好欢乐、好开心嘅感觉嘅，系好似两边手掌有肉、手背有肉，咁睇下你可以用多定用少，定系支持与否咧？ 清空没有清风，翻简薄无力舞动，像你疲倦身躯真的很重。你拥抱你青春，追一个美薄美梦，换到时年月消失那悲动。就算是前路不通，前路不通 也许断送，当坚实信念接近破产，更要相信妥协或抗争怎挑选，记住要用你的方法去生存，跌得太多不知怎算，继续努力赛跑，即使跌损，这冷酷时代是战算，你固执的脸发出光线，散发你的温暖，新商店再开张，新经济持续向上，但你爬在阶梯消失方向，照不尽你天窗，找不到存在重量，尽了力还是一匹四不像，倦了后随着天黑然后天光，挣扎中摇扬，醒了后明日太阳自然轻敲你窗，你落雨路更铿锵，你所面对困局也许混账，冲击下拒绝变卖理想，买个保障，妥协或抗争怎挑选，记住要用你的方法去生存，跌得太多心酸，继续努力赛跑，即使跌损，这冷酷时代是战算，你固执的脸发出光线，散发你的温 周国贤，年轻人们，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今日晏昼嘅两点钟啊！时势唔好啦，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咧，就话咩酒店又减价又劈价，咩劈到 早餐又劈啦， 系啊，咩都劈啦。嗱，咁所以咧咩叫穷则变，变则通咧？咁啊，有啲食肆咧，我今日见到咧，我谂到条好巧嘅，有一个系吴启明啊，即系 artist 啦，咁佢就话咧，佢哋本来都开咗间中菜馆嘅，咁佢话生意差到咧。冇嘢噶，有一成得翻一成生意，系啦，即系跌咗九成。咁佢话咧，咁有咩计咧？咁样佢谂到条桥咧，就叫做共享餐厅。 哦， 点样共享餐厅？ 即系话欢迎大家买咗外卖，跟住喺佢嗰度食啦，借个位嚟食啊！ 啊，你呢个方向系啱嘅，借个位系啱嘅。 我嘅借个位嚟食，但系同时间咧，你可以带其他嘅嘢食嚟之余，你嗌我哋餐厅少少嘢食，你就可以用我哋个位置啦。又或者平时嗰啲人咧，咪会喺 coffee shop 度啊买杯咖啡，就坐咗喺度用电脑，可能好几个钟噶嘛。咁佢横掂而家个位吉咗喺度啦，大家要嚟，我有叉电嘅，俾你叉住电用电脑，嗌我哋少少嘢食，咁就可以俾个位你用啦。咁样 嗱，佢个方向系咁样嘅，佢共享餐厅嘅对象系其他餐厅。 哦， 佢嘅共享嘅对象 即系个厨房分享用啊。 佢嘅对象系其他餐厅，唔系个厨房、 哦、 啊。你 OK 得，即系话。喂，你隔篱餐厅满座啊？你可以褪过嚟我呢度，我有位俾你坐啊！咁 哦，咁都几好啊！如果咁嘅话， 隔篱好难都满座啊嘛。如果 系咯， 咁你唔知嘅，可能 即系大家时势差啊嘛。佢系点做咧？佢话譬如话咧，有啲酒吧，佢咪就做晚市嘅。 系 佢成个早同午咧，佢哋都唔开门噶嘛，因为佢又唔会自己经营噶嘛。佢竟然咁样，佢话嗱咁啦，你酒吧横店都净系得夜晚会营业噶，午市时间有得谂、啊，不如咁啦。我哋負責煮，因為佢本身開餐廳噶嘛，佢就話啦，我就將我哋啲譬如話午市嘅菜式咧，就供應俾呢啲酒吧， 叫佢喺午市嘅时候咧开埋铺咧就去卖，佢哋人手咩都唔使出噶，你净系开门得噶啦。 个 反正你啲租都照交噶啦，譬如你10,000蚊租嘅，咁可能你净系做夜晚嘅，你咪即嗰啲收入咯。佢话你晏昼照开，人都唔使请，因为如果唔系你惊又要俾伙计人工啊嘛。 因为佢自己本身嗰间铺头嘅伙计 冇嘢做， 冇嘢做啊嘛，佢又唔想炒人喎。 系啦，佢就话咧，佢就会叫啲人咧就拎过嚟咧，佢开头有啲做外卖嘅，咁佢如果真系有人想去堂食嘅话咧，佢哋都会揾员工去埋嗰度咧，即时加热菜式咁样咧。佢话而家佢已经联络紧咧几间咧嘅餐厅，都系用酒吧嘅模式嚟经营咯。 即系酒吧开夜晚， 系啦，就可能互相取长补短。嗱，暂时唔知系咪真系好有成效啦。 可以系 win-win 先， 可能系 win-win 啦。但系起码真系话俾你听咧，喂，即系唔系净系得自怨自艾嘅。即系如果市道唔好咧，与其净系斋劈价咧，佢都会希望喂大家强强联手，一齐合作揾条生路咯。 严峻局势感到忧虑，相信整个下议院亦都同佢嘅睇法一样，英国坚决维护香港喺一国两制下所保障嘅生活方式。佢又到七国集团就香港议题嘅立场给予坚定支持。另外，外相蓝韬文表示留意到香港警方对于示威者使用武力嘅问题，认为有需要展开可以得到港人信任嘅独立调查。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位于越南中部沿岸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剑鱼已经减弱为低压区。在上午10点，台风玲玲集结在高雄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照今日的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0点，升372点，总成交35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4点，跌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5.6，升6.4；新鸿基地产110.7，升2.8；中国平安91.05。是升1.38，建设银行5.81，升7仙，盈富基金26.7，升4毫，友邦保险76元，升1元，小米集团8.61，跌9仙，美团点评73.65，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501，瑞士法郎7.951，澳元5.323，加元5.888，新西兰元4.981，欧元8.6113，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65。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1点，升5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96美元，卖出1,54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多宗交通意外先啦。咁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近住北角警署第二线坏车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有线电视大厦对开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咁不过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咧，第3、4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喺龙翔道去观塘咧，车龙已经排到去星河名居啦。咁就系龙翔道方向观塘，近住牛池湾村对开咧，第3、4线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而家市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仲系有车龙嘅，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系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方向油塘咧，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当然立刻报警啦。 由我识他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再讲多次天气啦，26度气温，相对湿度 95%， 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晏昼两点钟㗎吓，所以出面都冰冷白蓝㗎打到。 呢一边我头先见到呢就未落雨嘅，不过头我返嚟嗰阵时就好大雨囉。 係 喎。返嚟落小泡嗰阵时大雨到不得之了啊。 係喎，同埋我想话呢，原来我哋做节目呢即係会有影响力嘅，可以。 咩呀， 琴日我哋咪讲嗰啲停车场漏水嗰啲嘢嘅。 好多人同你 分享。我琴日讲完之后呢，我返到去屋企嘅时候咧，有个 secure 哥哥同我讲，佢话：张生，你个停车位漏水咩？跟住我，你又知嘅咁样。佢话：我老婆听到啊，即刻又同管理公司问下，你唔出声。跟住话：哦，咁啊，我都冇谂过投诉，我讲下啫。 唔系，同埋处理咗啦嘛，你有两块铁片喺度嘛， 系啊， 滴水就得啦。 系啊，我梗系希望即系唔关佢事噶嘛。 只不过上车要担遮啫嘛。 有阵时真系会嘅，有啲情况咧，可能 帮帮手啊，表达下意见。 有就写低咗落去，但系其实有冇人跟进咧就冇嘅。咁啊，如果多啲人知嘅话，大家都试下可以主动啲同。如果真的有漏水啊，嗰样嘢嘅话，处理一下咯。 我哋即系落晒雨，你知而家咧又嚟一次噶啦，会。 我当然啦，我琴日都想有一个投诉嘅，即系我有电话打去嘅，但系嗰个电话永远都系电话录音，我都唔知道留言唔留言好，所以有啲 试下留言咗先咯。 免费减肥美容班。 唔系啊，嗰、那个 唔使投 诉 啦，佢都唔会上。 佢投诉就系话点解我攞唔到免费 quota 咧？你有冇行嗰啲厕所？真系嗰啲厕所味咧，嗰啲阿摩尼亚咧，你净系好似花香咁撲埋嚟嘅嗰啲味道，即係可以。 廁所裏面有廁所味。 咁當然廁所嗰啲味 係滲太臭 滲曬出嚟喺嗰個周邊環境，其實係唔啱數噶嘛。 都係， 佢哋應該處理好嘛。咪先，尤其是一個新裝修嘅廁所添啊， 仲要新嘅， 不知所謂。咁但係就係、是。冇處理到咯，可能已經係幾個月嘅事啦。 我哋下次講呢個全港廁所清潔情況。 哦，好啊， 係啦，我哋到時就開呢、這個，睇下你食唔食得落飯。 係，總之就咁啦， 係。係啊，大家都留意啦。 我哋試下揾一日喺十八區咧，禮拜四個個環節嗰度。 十八區廁所。 公廁啊，哦好啊，聽日都可以係咪啊？ 係啊。 諗下一陣間諗下。 諗下 OK。 好，要講呢個題，同阿田咧，可能係會比較敏感嘅，希望你唔好覺得咧，我係為你而講嘅。 有咩敏感啫？ 佢。 跟住系咯，点知我唔敏感咧？ 唔系佢有咩敏，即系佢有咩仲会介意啊？所以敏感嘅意思，佢仲会好 sensitive 咁样。 咁你又啱，我觉得佢唔介意。 点会介意啫？ 如果我要问翻你咧，当年读书嗰阵时咧，你嘅操行成绩会系点样？ 我 系 攞 A 噶， 你都攞 A。 系啦， 你讲嘅幼稚园嗰阵时 A for Absent 啊嘛，成日都见唔到佢喺度嘅真系。 我有翻学噶， 系有翻学嘅， 系啊， 但系攞到 A 添。 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对住其实。 我肯定我 系 冇攞过 A 嘅， 我 攞过操行奖添，小学嗰阵时咯，中学就冇噶啦。 你操行奖嘅意思系咪成日喺操场度行嘅意思啊？ 唔系，唔系，我细个系好乖嘅，读小学嗰阵时，我坚持系咁样讲嘅。 唔系，女孩子就好似优胜少少 嘅，通常都系嘅。 系啦，你 B 加已经觉得你个小诶呢。這个女仔咧，哇！咦，你做咩事？点解得 B 加咁样？ 系咪噶？ 系啊，真系。 不过女仔可能 好唔检点噶啦。 B 加 咁我明啦。如果男仔攞到 B 加咧，就会话：喂，乸型嚟噶你？系啦，点解会咁样噶？ 点会有 B 加咁样？我都听过啲女男孩子咧，嗰个操行好少可有 A 好少啊！ 我嗰阵时攞 A 加都试过，我真系攞过操行奖噶。读小学嗰阵， 证明你细个已经识巴结老师咯。 又唔好咁讲，老师 我 真系好暗春噶。 我屋企有多对袜，我送俾你啊！ 我中意网购噶，我 细个 系啊，网购咯都要。 嗱呢个操行分，不论你攞 A 又好啦 ，B 加又好 ，B 减 C 加都好啦。你细个读书，我哋从来冇一个计分嘅方法噶嘛。 有梗系有啦， 即系佢会点计啊？咁 如果你上堂捣乱嗰啲，一定唔会攞到 A 啦。 唔系咁嗱，我直情系有一个计分表啊。嗱，譬如你。你讀書，你英文科你寫漏咗個 full stop，漏咗個 s， 你串錯字會扣幾多 分？ 係有一個咁樣嘅計分表喺度噶嘛？ 嗱，我哋 操行成績真係少見噶嘛？ 唔係，我哋以前就有嗰啲叫做幾多個缺點就換一個小過咯。 啊有嘅有呢啲嘅。 嗰個匯率表係有嘅，我哋同美元掛鈎嗰啲匯率表咧， 兩個小過等於一個大過。我記得我讀中學， 我嗰個係三個小過啊，全部都逢三進咯。 但係問題係你點解會有小過啊？因為有校規啊嘛，你觸犯咗校規，校規。讲到明咁样咧，就会有一个小改，咁样就有一个缺点啊嘛。 我好熟悉嘅，因为当时我系好专一，净系犯一个规嘅啫， 系 迟到咯。你肯定啦， 你真系好专一， 你好专一噶，你 由以前 keep 到而家， 四廿几岁你都系。 我仲记得嗰个换算表咧，三次迟到就一个缺点。三个缺点就一个小个，系啦、 啊， 三个小个开始咧就会换一个大个，系啦，咁所以咧 你 就 大过未咧？ 啊， 而家都唔大个啦， 三次系啊，冇错，我中意你呢个食字冇大个， 系啊，冇大个啊， 所以我最中意嘅小历史小说人物系边个？就系杨过啦，系啦，错而不改， 咁你有冇因 为 迟到而记大过咧？请问， 哇，我系争啲去到大过咯， 即系又系去到出啲 warning letter 啦，已经 我好似系记咗有小过噶。嗰陣時咧，都係拼埋一齊咧，即係好似監獄風雲咁樣咧。嗰個就話：嘿，我賭馬啊嘛，所以我咪記咗個小個咯。跟住呢個就話：嘿，我食煙啊嘛，所以有兩個小個咯。喂，你咧，四眼仔，我遲到。 你死 啊！即系争好远，气势输咗。 但好彩我呢啲小过大过咧，我即系我唔系冇试过嘅。即系就算话中学生嗰阵时咧，缺点有， 缺点有嘅， 缺点有。 有咩缺点啊？人人都有缺点噶啦，系咪先？ 即系欠交功课几次嗰啲咯。但我细个开始已经唔迟到噶啦，所以 但我细个唔会欠交功课噶，我好准时噶，做 得足。 我都唔抄噶，我细个读书 都 勤力噶。 抄都抄唔切啦，咁样系啊。嗱， 每人都有啲缺点啦，总之。 系啦，但点解要讲呢个题咧？ 系你讲紧操行呢件事咧，其实都某程度喺嗰啲叫做缺唔缺点啊、小过嗰啲嚟 反映 到噶啦。 因为你真系犯校规啊。 不过今次咧就观塘喺呢个新嘅学年嗰度 啊， 呢 间 学校咧，佢出咗一个咧，佢出咗。但系跟住就已經收翻啦， 收翻好快撤回啊， 撤回咗啦。即係講緊咧，佢哋有一個新嘅計操行分嘅方法。首先係有抵分嘅， 係， 但佢係用扣分嘅制度，唔係都有得加分嘅。不過你去做即係 可加可減機制啊， 可加可減。但你睇完個可加可減之後咧，就會發覺，哦，可能全香港嘅可加可減機制咧，都係咧 嚟自佢嗰度嘅， 係啦，有 同埋債扣嘅可能。 因為佢有十分抵分㗎嘛， 係100分咧就係佢哋嘅抵分。佢就有講到咧，如果你犯咗唔同嘅情況。放嘅话咧，就会有扣分嘅情况。我哋讲下，即系细 I 啲嘅，扣一分会有啲乜嘢环节系扣一 分 啦？ 系计噶， 系啊。其实我会话 有排先扣完。 如果你睇完嗰个表之后咧，就会发觉， 咁啊即系 其实都唔系好难，你就会扣晒一百分咯。 哦 okay, 真系唔难嘅。嗱，佢例如有啲乜嘢嚟扣一分嘅咧？欠功课就扣一分， 系 冇带手册扣一分，冇签通告啦，冇带体育服啦等等嘅行为咧，即系呢一类型咧就系扣一分。 哦，扣一分。 咁你谂下啦，即系其实唔难嘅。 即系唔带嘢啦，总之就 系 吓唔 带 嘢。带 欠交功课啊之类嗰啲就系扣分啦。OK。扣两分嘅咧，就例如如果你去到抄功课， 你嗰啲啊， 高咗一级啦，系啦，我有做嘅，擅自调位，我都有做到嘅。OK， 嗱呢啲咧就会扣两分， 好学生时代会做嘅嘢啊， 系啊， 无端调咗位咧，又要同自己啲 friend 玩啊， 同埋 嗰阵 时觉得自己好型噶嘛，咁样我就即系呢类型嘅行为咧就扣两分啦。 擅自调位抄功课就扣两 分。你知唔知我见到佢扣两分，其中一个罪名咧，我死硬啊我，因为我喺中学时代咧就两大罪状嘅，一个就是迟到啦，二就系瞓觉咯。 哦，瞓觉都扣两分。 佢嗰度两分，其中一个项目系咩？一个课堂里面有三次伏喺张台度。佢个文法系咁写嘅，一课堂三次伏案。 哦， 伏案即系伏喺张案桌上。 吊住先咯， 系啦， 投诉咗。 系啦， 死都坐住坐住。 我嗰阵时我有个花名叫鱼王咧，就因为钓鱼之王咧，就系咁嚟噶啦。我永远都冇吸落去嘅，我就咁样。 你到而家都系啊，我劲过你啊，我瞓落去嘅，我叫睡宝啊， 系咯。好笑啊！ 嗰陣時我哋啲同學係咁樣嘅，我咧係嗰陣時係讀到即係高中嗰啲階段噶啦，就望住嘅嗰邊嗰個女仔咧，嗱佢通常就嗱佢都瞓啦，佢都仆得啊得啦，咁我都仆啦咁樣，兩個就睡到左右兩邊咁樣嘅。嗱呢 扣兩分， 係啦扣兩分。 喂，其實啊，即係個個校規都俾咗好咩啊？三次喎，你仆咗三次先扣。 我都覺得嘅，即係其實都有一啲緩衝位俾你。 三次就要扣兩分， 但你其實一百分啫，你一日瞓兩次你就冇四分噶咯。一个礼拜扣四分你都毕唔到业啦。 我仆喺度可能唔系瞓觉咧。 一堂仆三次喎，讲紧。 一次课堂喎，系啊。 咁咪咯。 同埋我觉得咧，我觉得佢唔公平嘅地方系咩咧？喺堂上面，你听我讲，究竟喺课堂上面仆三次严重啲，定讲粗口严重啲啊？ 梗系讲粗口啦。 佢哋两个同归都系扣两分。 话唔得，咁讲粗口一定扣十分噶。 你觉得一次个？ 如果讲粗口又扣十分嘅话，我哋点会毕到业啫？ 唔系咯，你谂乜嗱？ 咁你讲喺课堂里面，老师听到啊嘛？ 我都唔够胆咁样做嘅。 好啦，我再问多你一次啦。究竟一个课堂里面仆三次台？冇礼貌啲啊，定系对老师冇礼貌啲？冇礼貌啲啊！ 梗系对老师冇礼貌啦。 喂，有老师会觉得我讲书讲得咁精彩，你趴咗喺度，我俾三次机会你，佢、 啊、 都觉得可能系对佢好唔尊重噶。 但系佢哋都系同 grade 噶。 啊，咁 对老师冇礼貌嘅惩罚，同埋一次喺课堂上面仆三次台系一样，都系扣两分。 但系点解我呢度我呢个表见到咧，就系话对老师不敬嘅话咧，系会扣五分。 唔系你睇呢、這 个， 呢、啊這个好详细嘅，呢、這个有埋张通告噶。 咁、我觉得对老师。不礼貌唔止五分咯，都同等同讲错 一 样 咯。系啦，我呢度仲见到嘅， 唔系两样噶，对老师无礼同埋对老师不敬系两个 grade 噶。 咁 头先你嗰个对老师不敬系五分， 咁 对老师无礼，我估如果你 即系可能老师叫你，你唔应佢咯。 嗰啲叫无礼定不敬啊？ 无礼。 咁不敬系点咧？ 不敬系应该 有 闹 翻住佢嘅，系啦，你做咩话？ 咁如果老师咁冇嗌 good morning， Miss Chan 嗰啲算 系 无礼定都系无礼啫？ 不是不 嗰啲唔系。要冇嗌咩？ 如果老师嗌你，你唔停低啊，都俾人扣两分嘅话，容不易俾人哋扣咗啊！ 好多啦，总之就 有啲就扣五分嘅，就即系例如你用手提电话啦。头先我讲对老师不敬啊，呢啲咧就再进一步啦，就扣五分啦。 咁有冇十分噶？ 有唔止十分添啊！ 十五分添啊！有 系啦，十五分嘅话咧，就包括如果你阿田啊， 成日都有 系啦， 叫咩啊？ 冇翻学， 旷 课系啦，考试作弊， 俾先俾先， 欺凌同学， 我冇作弊嘅，我只系有 翻 学啫。 你冇翻学就扣十五分啦。如果一百分系满分嘅话，你冇翻六次啊，你就扣咗九十分啦。 你有冇办过宝玲妈签名啊？有啦，你做文件十五分， 跟住咧仲要 跟住啊！嗱，呢啲就系以前当 年 啊，想当年啊， 唔系 要 大家咁 做 噶，系啦， 系讲咗佢唔得噶， 我哋系 错。 如果唔系我哋啊，做都抵过李嘉诚啦，就系最衰嗰阵时候， 走晒礼都未必做到。 你都系林太啊，系咪先？可能你有另外一番嘅风光咧，系咪？ 嗰 啲就系唔得啦吓， 系啦， 扣十五分嘅咁就 得。打交啊，欺凌同学啊，校外行为不检，偷窃、伪造文件、饮酒食烟，呢一啲咧就称做一啲嘅严重违规啊。 咁咧就扣15分嘅，咁就會 okay, 知道 寫曬出嚟嘅。 加分啊，仲有加分， 有啲有得加分嘅。 有啲點啊？ 但佢加分真係好慘， 好陰功啊！ 加 得咧，佢最高係加6分 嘅 咋。 如果你喺國際賽事得到優秀嘅成績， 你個女，你個女得，你個女得，加六分。 你谂下国际赛事，你读紧书嗰阵时，几可有得参加国际赛事啊，大佬？ 唔系，但系跟住咧，你试过连续三堂都伏低喺度3次。抵消翻， 抵消翻啦，已經係啦。如果你係代表學校咧參加比賽， 已經 得到冠軍，即係代表學校唔係國際賽啦嚇，攞到冠軍先至得5分， 都係加5分咋？ 係 啊， 好慘啊！ 我咁努力，係咪應該可以咩啊？ 譬如咧，你如果你參與課外活動咧，你嘅出席率係100%喎，全年喎， 係 加幾分？值几分 啊？哦，全年 都唔 absent 喎， 系啦， 加三 日都冇迟到过喎。 咁起码加10分啦，系咪先？ 我都觉得系，系咪？ 我都觉得 勤力 有个零头，佢加1分， 系 你知唔知啊？ 我都唔明点解要 加一分。 唔系，咁佢会觉得嗱，等等，有啲嘢一定要做嘅。咁譬如你 合理嘅应该要嘅， 你全年翻足学系应该噶嘛？ 但系有想有罚都系合理噶。如果你有咁多唔同佢扣分，你全年唔缺席课外活动加1分。如果你咧全个学期都冇迟到、冇缺席、冇交功课咧，就可以分别咧就加2分咁样嘅。 明白啊？ 即 系 你翻足先至加2分，但你有一次迟咗就已经会扣分咯。所以大家咧就都睇到呢个表都有啲拗头嘅。 都话成日话学校一个小社会嘛，咁即系话咧，咁你要。咁严谨嘅规格，第时将来去社会度做嘢嘅时候，咁你咪唔会缺勤咯，同埋你唔会迟到咯，同埋你唔会做一啲唔应该做嘅嘢咯，系咪啊？ 啱嘅嗱，我觉得咧佢写到晒出嚟咧，其实冇坏噶，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咧但系而家佢要撤回啦，撤回咧就有好多人咧反对啊，因为觉得佢 扣分制啊， 觉得佢嗰个扣分嘅制度，究竟你呢个计分表 系 你写晒出嚟啦，但你。合唔合理嘅咧？咁样，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出现咗。 其实等于校规啫嘛，你欠交功课扣2分，咁系已经系讲到明噶啦。 但你知唔知佢好严重噶？如果你俾人扣咗50分咧， 系 冇得升班。 扣咁你咪 即系因为你犯咗后， 但系我哋以前冇得升班咧，只系得成绩唔好先冇得升班嘅啫嘛。 唔系喎，粗行唔好都可以 唔 好升班噶。 我未试过， 我都冇试过， 我冇试过听到 有人试过咯。 有噶粗，总之粗行加成绩啦，都系两样噶，相对噶。 系啊，呢个都会有嘅。即系我觉得好嘅地方咧，就系我头先我真系从来都唔知老师嗰个粗行分系点俾。 即系嗰个标准究竟 而家你叫做有个标准摆咗出嚟啦，好似有根有据啦。 好严啊，我觉得。 因为咧，即系有同学都会觉得好严，佢哋嘅校友咧亦都要走到出嚟讲啊，就系话咧，诶咁样做系咪对同学嚟讲系最好咧？因为见到好多地方都可以圈错处嘅，但系可以加分嘅地方，相对地就冇咁多。 哦，咁如果佢喺加分嗰度咪加翻多啲嘅，咁系咪 即系可以抵消？ 系咪可以唔系？系咪可以接受翻扣分先？ 嗱，你问我觉得可以嘅，但系佢其实仲有一啲加分嘅地方嘅，例如咧班主任咧系有酌情权嘅，即系佢话如果个同学系乐于助人嘅，待人有礼貌嘅，为老师服务嘅，呢啲系可以加分加3分咁样嘅。 哦，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系，不过咁佢又系嘅。如果正向嗰啲，你加多啲分，咁你咪鼓励多啲人做多啲好事咯。 但 系 我本身就算觉得咧，你好透明啦，又有加分又有咩都好咧，我都会觉得喂唔使严到咁啊嘛。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咧即系打机游戏咁样啊，100分抵分， 嗯， 每做一件事咧都可能令到即系公屋扣分制咁样啊， 嗯。 你每做一件事可能就会丧失咗个好大嘅即系福利咧， 系 喂学生真系点翻学啊？ 唔系， 我觉得真系有啲太紧张，真系。 但系校规一样啫嘛。 唔系，但系你唔需要严到系咧，你一犯咗错咧，唔系计分，你犯咗错咧，你系会直接冇得升班。你因为嗱，我以前我就算犯咁多唔同嗰啲，你又上堂成日瞓觉嗰啲咧，老师最多咪罚你话你企起身。或者罚你留堂乜嘢咧？佢唔会因为咁样咧就话嗱，你瞓咗5次觉啦，你冇得升班，即系你唔需要个惩罚系咁大噶嘛。但系好彩， 佢都系讲紧 佢都收回成命， 系啦，佢而家就收回咗嘅。咁但系会唔会即系upgrade 咗之后啦，即系进阶版而家个咧就唔知啦。 如果你真系乐于助人嘅，我加你10分咁样。是 我唔即系啦，即系总之佢哋即系如果有咁多同学嘅反对，校友啊，直情咧有埋咧去对佢哋嘅有盖操场。 场到集合啊，校外升门都有嘅。 哦， 系啦，即系去到咁样嘅情况，所以咧学校咧就撤回咗咯。 好似又未有学校系有啲咁嘅制度，真系。 但我觉得佢其实即系有系冇坏噶，起码有根有据啊嘛。如果唔系，有阵时咧，成日我读书嗰阵时，我系咁谂嘅。 系啊，点解你 我得罪嗰个老师啊嘛，我得罪咗个班主任啊嘛，所以咧佢就唔俾高嘅操行分我。但其实自己又唔谂翻嗰阵时自己做得唔好嘅。喂，咩都有根有据，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啊。 我觉得 太严格嘅 真系啊， 咁啊，真系可能会有反效果嘅。 你试下同你老公执行呢一套任务扣分标准啦。嗱， 我惊我 对老婆不敬扣两分， 执行咗十九年啦， 系啊系啊。但跟住佢老公就追问啦，咁惩罚系咩啊？系咪可以唔使？ 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已情怀不再。羡慕你想哭与笑时哭与笑，永未顾忌。凡人凡事不爱你，便不去理，自闭天地，命还无知。却更会自由做你自己，只要想逃避，被窝总可以抱紧你。 知少年时代古巨基， 明明还未懂世故，幻想世态无数滋味，明明无知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一批身穿黑衣嘅人士，寻晚喺黄大仙农场道登上一部驶往蓝田方向嘅42C89巴，喺驶到港铁九龙湾站附近嘅时候，被防暴警察截停。警员登上巴士搜查乘客，又要求乘客高举双手放喺头部，检查佢哋嘅随身物品。一名寻晚喺巴士上嘅乘客骆先生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警员上车之后，要求巴士司机以物件遮蔽车上的摄录镜头，又要求一名坐在巴士下层较后排的年轻人将双手放在头部超过一个钟头。他引述该名的年轻人曾经向警员话双手感到疲累，要求警员将他上锁。警员当时回应话，如果将手放低，可以控告他阻差办公、行为不检。又呼喝该名的年轻人是曱甴，中意玩弄警察。 骆先生又话，警员上巴士嘅时候，将原本喺巴士上嘅记者赶落车，之后对待乘客嘅态度变得唔同。一名反修例抗争中被捕加被控。被捕和被控的人士向本台表示，遇到警员不同程度的暴力对待，但是不会阻止他继续上街。化名陈先生的示威者由反修例事件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他承认自己原本是较前线的示威者，但自从被捕和受到暴力对待之后，日后不敢再走得太前，尽量天黑前就会离开。他已经向警察投诉课投诉，但担心未必能够成功投诉，认为现时机制保障不到被捕人士。香港人权监察发言人叶欢游就说，近日警方滥权情况去到非常难以接受的水平，警方又在现场阻碍监察员和记者了解被捕者的情况。他质疑政府纵容警队，他说要大量投诉人个别经法律途径追究并不理想，首先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找真相，再由检控方控告所有的违法的人。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现时的公安条例容许行政长官授权委任任何人士担当特务警察协助处理有关事务。汤家华说，条例写得相当广阔，没有界定什么人可以做以及处理什么事务，但若果有关人士被委任，必须听命于警务处处长，并且遵守所有警察需要遵守的条例、指引和命令。他又说，特务警察是辅助性质，委任边个由行政长官决定，而不用知会行政会议。汤家华说，不相信亦都看不到目前有需要引用这一条条例，由于法庭已经就港铁和机场颁下禁制令，如果阻吓作用无效，先至再去考虑其他方法。美国加州南部一艘载住潜水客的游艇起火后沉没，救援人员寻回20名遇难者的遗体，仍然有14人下落不明，估计生存机会渺茫。加州圣巴巴拉县警方说，寻回的20具遗体包括11名女子，当局会透过 DNA 基因测试确认死者的身份。事发在当地星期一凌晨，游艇在圣克鲁斯岛附近海域发生火警，当时游艇上有39人，大部分是参加潜水团的旅客，6名船员当中5人获救，游艇其后沉没，当局正调查游艇起火的原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51点，升323点，总成交39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0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4.8，升5.6；新鸿基地产110.2，升2.3；中国平安90.85，升1.18。建设银行5.81是升7仙，盈富基金26.65，升3.5；友邦保险76元，升1元；小米集团8.63，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4，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87，澳元0.67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0,605点，系跌19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4.50美元，卖出1,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啦，加士居道过海而家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都系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市超域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开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都有啲车龙噶，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你知唔知乜嘢系 5S 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啊？ 会唔会就系整理、存放、清洁标准同埋收养呢？ 其实 5S 饮食业嚟讲啊，对工作或者食物安全都好重要噶嘛。 想知更多，你梗系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入边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星期三我哋有我们的啊，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我们的 IQ 题。 IQ 题， 冇错。嗱，呢个咧就由我哋细细个开始咧，就永远有啲咧好经典嘅，就去问你隔篱嗰啲同学仔啊，或者系嗰啲家庭聚会里面度，阿妈就拱你出嚟啦。阿仔阿仔出个 IQ 题俾啲啊，俾啲 uncle 嗰啲估下嗰啲咁样咧，大家都会有经历过呢一个阶段噶啦。 你明唔明点解你一路讲嘅时候我拧头？ 点解咧？ 你知唔知你喺一个？老祖宗面前喺度念神主牌名， 系因为你曾经有个环节系讲 IQ 题， 佢哋嗰个年代，狮子山下嗰个年代， 系 佢同另外几个烂 get 鼻祖阿龙起身都有份嘅，好似话听讲我哋每日都有呢啲咁嘅 IQ 题啊， 系啊， 即系你每日都会出一啲 IQ 题问下我哋嘅听众嘅， 仲有思豪啊、梁继章啊、Kason 啊，我哋都系玩 IQ 题，同听众一齐玩咯。 哎呀， 但系你哋自己出嘅系咪？ 自己出嘅， 咁所以你收埋应该有好多。所以今日首先第一步就可以呼吁我哋嘅听众们，如果你哋觉得自己有一啲袋喺袋里面 八发八中，大家听完都会笑嘅。又或者，喂呢一、這个好经典，即系由细听到大嘅，你都可以咧喺网上面留个言啊吓。我哋一阵间同大家一齐分享。 我好弱嘅呢方面，认认真真， 我真系冇用的、 啊。我又玩得少啦，我又谂得懒啦。 冇人同你玩系咪？ 唔系啊，就算有人同我玩咧，我系绝对唔愿意用脑去谂耐啲嘅。 哦，我都系。 系啊，即系有啲似猜谜语嗰啲，有阵时我妈咧攞本图书啦，话：哎呀仔啊，估下啲谜语，我望两望就走咗。 I Q 题同谜语 有啲似嘅，有啲 似 嘅。 呢一方面我同你好似。我的耐性是负数 的，系啊，阿超你好擅长喎。 我永远都唔会尝试估噶，即系快啲开估啦，即系嗰啲咁。 但系系有趣嘅，因为你由细到大咧，其实你由读书嘅年代咧，你已经一定有人会同你玩呢啲游戏噶啦嘛。 系，因为呢个系最容易打开嘅话题嘅，同 埋最容易 围围围咁样， 同埋最容易讲咸湿嘢啊嘛。喺IQ题嘅过程里边，系咪先？我第一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呢啲咧，又有咸湿嘢，又有 IQ 成分嘅， 搞到你一世就咁样啦。 咪就系呢一个白色太阳窗。 唔知有咩叫白色太阳枪啊？ 系啊，我嗰阵时中学第一次已经听人哋讲就话，嘿，你有冇摆白色太阳枪咧？我唔记得佢点样出噶啦，可能佢有啲前提嘅、 啊， 但系总之嗰个所谓谜面就系话白色太阳枪。 哦，你嗰个谜面但系谜底唔系衰嘢嚟嘅， 衰嘢， 衰嘢。 嗰阵时对我哋中学，你唔知啊？你冇听过咩？ 冇听过呢、這 个。搞错， 我都冇、啊。 哦， 我冇童年噶。 白色太阳枪。佢哋嗰陣時嗰個所謂嘅迷面咧，就係話啲女仔咧一聽到就會咦咁樣嗰啲咧，真係中學先要會覺得好玩嘅，就中一咁上下啦，去到中二三咧，你都覺得好小事嘅啦。 喂，同埋其實我會話係唔同年代嘅初中， 白色太陽 槍嘅初中可能都覺得 嗱，你咁樣講翻，我好似有少少印象，你知我啲記性咧慢慢。 你用英文講一次得噶啦。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White Sun。 巾咯， 巾咯，卫生巾咯，系咪啊？呢个真系中学嗰个年代第一次听咧，中一嘅时候咧，我哋就全部咩嚟？跟住咧话卫生巾，哎呀，好正啊！因为我哋觉得可以合法讲衰嘢咧，于是乎就会成日喺度话，喂， 我又记得， 系啊系啊 ，Paula， 你有冇用到白色太阳枪？跟住就话，咦，好衰嘅咁样，系啦。如果以而家就死啦，扣两分，扣两分， 梗唔系啦。而家你成日讲呢个，你冇朋友添啊！ 我 哋讲呢啲，你觉得自己好前卫？有挑戰底線 啊！因為而家已呢啲已經係可以擺喺台面周圍講啦 嘛， 係 咯，都 係。有一啲如果你即刻諗起啲咩啊？ 唔係，即係你講起一啲叫衰少少衰嘢，但係佢其實唔係衰嘢，個迷面好衰嘅，有時候都會即係話咧咩。下低咗喺座机上面，好开心噶。 系呢个系咩？你讲啦，讲啦，你讲嚟听。我有听过嘅，下面喐一喐， 上 面就 好 开心。 系啊， 唔记得我呢个听过。 上面跟住仲有上面， 系啊，仲有个回，但系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啦。钓鱼啊，讲紧，或者而家又开心，有鱼钓，即系坐坐佢。即系呢个系听就系好，即系有衰嘅叫做。但系其实佢答案系冇嘢噶嘛，但系讲得出嚟好衰 噶嘛。 表达嗰度咧会，因为你通常呢啲 IQ 题咧就 系 要有啲错摸啊，先至令你谂埋咗啲咸湿嘢，跟住再你睇你个形 象啦，一定系咁噶嘛，真系。 呢个系最 嗱，但即系仲有好多嘅，譬如有啲好经典咧，即系大家而家攞翻出嚟系唔会笑噶啦。但我记得我当年第一次俾人问咧，都会系会答错嘅，即系例如星期日边度最多。菲律賓人啦， 係 啊，呢一啲即係大家會記得啦。 咩一年有邊一呢一個月有29號啊咁樣。 係啦，咪嗰個係咁樣嘅啦。每個月份都有31日，有啲月份就30日喎。咁有邊一個月份係得28係有28日嘅咧？咁樣跟住其實咪即係想你就扇你話二月咁樣。咁跟住個答案咪係跟住咪話個個月都有28號㗎。係 啊，阿祖又好有心咧，佢又揾咗好多呢啲。 阿宇幫我哋手揾嘅又 係啦。咁我哋仲要三個每個人嗰份嘅題目。都 唔同 嘅、 啊，所以我哋都可以玩一玩嘅。 好啊，啊有冇啲你觉得系你哋细个已经见过嘅？ 嗱，呢个有一只鸡、一只鹅、一只鸭，分三支汽水，点样？点解会分唔匀咧？ 哦，系啊，呢个最经典嘅，真系系啊。 因为我攞多支， 系我就攞多一支，就我攞多支， 系啦 系 啦。 嗱，呢个我细个都有听过嘅。咩动物系识桌球噶？ 唔系动物鹰咯。 系啦， 系啊， 因为 我英式足球 啊， 系真系 英式足球都得嘅，有美式噶嘛， 系都有嘅，都有嘅。 你嗰边有 动物啊嘛？ 系啦，你嗰边有冇一啲？呢个都系成日见嘅。咩生果系唔识打字噶？ 咩生果唔识打字？ 嗯？ 咩生 咩生果系唔 咁？边啲生果识打字啊？请问？ 有嘅，一定有嘅。 你答咗我，我先啦、啊。 咩生果唔识打字？咩打？ 一隻字嘅、 哦。车打、梳打。 生果、哦。 我谂紧啦。 打字嘅。 士多啤梨、榴莲、西瓜。 等等，你咁样冇意思噶， 我自己 话打字啊嘛。 佢话佢冇耐性，佢已经系有多咗心机嘅啦，已经为咗做节目。 我谂呢啲好弱噶呢方面。 我开估啦，好唔 好、啊？ 我又唔想你开估，我需要去估嘢噶嘛。 咁你又试下问问题，我哋猜猜我是谁咁样啊？ 系几多个字噶、 啊？一个字嘅啫， 一个字 系啦， 识打字 啊？呢、這个我细个有听过噶，真系唔同年代啊吓。咩生果系唔打字嘅？ 唔打字 系 死啦，仲一个字 喂，呢个真系系啊！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招咯， 因为 不打字招啊，系啊， 出面嗰、 那个 阿宇好开心啊，真系撞鬼你啊！ 嗱，呢度有一个咧，真系年代问题，我哋中学系一定冇呢条 I Q 题嘅、 哦。好，而家先有嘅。 猪肉荣卖猪肉，菠菜莲卖菠菜，卫兰卖咩？嗱，中学我哋我。你自己解释点解咯？ 系、咪真系噶？ 梗系唔系啦， 卖唱 唔系， 因为唱歌噶嘛。 唔系唔系。 OK， 讲多次个问题啊！ 冇唔重点嘅、 哦， 重点系后边系卫兰卖咩啫嘛？ 卫兰卖 My Love My Faith 系啊， 嗱呢、這个真系年代一定系咯，我哋个年代冇卫兰噶嘛， 肯定 系咯。 咁呢个咧都系同年代有关嘅。而家嗰啲唔，你个仔中唔中意饮嗰支细细支好多活性 乳？中意噶，中意噶，中意噶，系啊。 即系嗱，呢个我细个听过嘅苹果汁。是苹果味， 是 橙汁是橙味， 是 咁益力科是咩味呢？ 是是 是你今日饮咗未？ 冇错啦！ 哎呀，我头先好老土，我以为话好味啊！ 而家答案冇咁简单嘅， 有一个是八十年代嘅，我记得都喺度噏过嘅。嗰阵时咧就系听呢个咧，即系谭咏麟演唱会嗰班 cassette 带咧，佢、中间咧就有一个环节系同林子祥做嘉宾对谈嘅， 系点啊？ 就佢同林子祥就玩 IQ 题。咁咧佢就问嗰条问题，佢就话： 你谂下个 IQ 题几廿年都可以好长青嘅啫。 佢话咩咧？睇下先，黑猫咩色？ 黑色。 白猫咩色？ 白色。 熊猫咧？ 黑白色 系啦， 呢、這个系经典嘅。 系啦，咁然后跟住佢就话， 因为好多人会答红色噶啦。 系啦，系啦， 我有试过答错。 好啦，收音机啦， 收音机系出色咯，梗系。 收音机咩色啊？ 啊咩色啊？ 咩色啊？佢顺住落噶。 系啊， 佢熊猫完之后咧就、黑白色。 系 咁收音机咧？ 收音机唔系唔系食字嘅咧？ 食字。 收音机系 八十年代嘅吓，呢、這个系真系 好音色， 嗰个方向啱嘅，系 music。仲未完噶喎，仲未完噶喎，考试唔温书系咩色？ 失色， 乜嘢都唔识。 系啊， 你睇下， 系啦， 就咁 样 啦， 好 愉快 噶， 但系呢啲八十年代噶啦，我呢个都记得啊，真系。 哦，好啦，有一个叫做家庭电器， 好， 系啊，边个家庭电器最臭嘅？ 最臭嘅家庭电器， 三个字 最臭。 咁我哋唔留翻题目，题目今日我哋玩玩特别嘅， 我会话俾你。 我是谁 IQ 题，因为哦 ，OK， 三个字。 吸尘机啊？ 唔系啊， 最臭嘅，最臭嘅， 最臭。 有冇贴士啊？ 最臭咯，已经讲俾你 最 臭 嘅家庭电器，可能啲听众已经话紧，唉，嗰两个系咪有问题嘅？谂都谂唔到 呢样嘢 常唔常用噶？ 如果中意嘅就常用嘅，唔中意嘅就冇用嘅。嗯， 搅拌机 嗱咁样嘅 榨汁机， 你屋企可能有，你屋企 我觉得系咩焗炉啊，有炭啊嗰啲咁样，你谂唔谂到啊？呢、這个方向系咪 咩？ 咩阿宇话呢个方向啱啊？ 我知系多士炉咯， 系啊，呢个好叻嘅，其实我哋两个都唔识啊，音焗。 我而家先估到咯，多士炉咯。 哎呀，你个细个仔话，哎呀好核突啊，好核突，你讲衰嘢啊咁样 咁跟住咪有另一个啊？其实你应该咁分嘅，嗰阵时我哋好多呢啲 IQ 题咧。佢都有几个类别嘅，譬如头先第一类咧就系衰嘢类，嗰啲咩白色太阳枪啊嗰啲咁样啦。第二类咧就系嗰啲核突嘢类，譬如头先你嗰啲多士炉咧，仲有另一个就话咩啊？咩啊？去厕所好辛苦，跟住估一个荷里活明星。 哦，系啊，史泰龙 系啦，咁你发觉真系好多类别，全部都系向嗰个叫做核突类走咯， 系 啦，咁然后你有啲就所谓即系大规模嘅食字啦， 哦、 应该咁讲， 几乎所有呢种 IQ 题都系食字嘅， 都用啲名嚟， 都系食字嘅，只不过 啱 cousin 开咯， 系啊，只不过 食到咁， 睇下你食字嘅方向系边啲咯。 我哋嗰时咧系从答案里面去开题目嘅， 一定系， 因为啲题目咧实太好笑了，譬如分别列都系一个答案， 系啊，分别列都系啊，分别列都系啊， 系啊，都系嗰啲核突嘢咯。 系啊，咁如果我呢度有啲就好长嘅，我发觉咧长系难啲噶。因为你越短咧就越唔会出事啊嘛，佢而家长到一个地步咧，我见到有两行啊，嗰条谜底谜面啊，个谜面有两行嘅。如果有一日你同你女朋友分手，因为佢移情别恋，同个医生拍拖，你好中意佢，咁你就日日都送一样嘢俾个医生，希望个医生可以离开你个女朋友。请问你会送咩咧？ 哦，送终送， 唔系。 可唔可以讲多次个问题啊？ 如果有一日你同你女朋友分手，佢移情别恋，同个医生拍拖，其实咧佢咁长咧系 fake 你 嘅 咋？佢系尽量令到你咧谂到好无谓。系啦，佢话你送啲咩医生咧，可以令到医生离开你个女朋友，就系咁简单。 系啊， 送咩咧？ 送 一 程， 仲要咁样嘅，有个前提嘅，日日都送样嘢俾佢，佢要特登食埋呢一句先有个谜底嘅。 日日都要送嘢俾佢。 系啦。 我谂 个医生就会离开你女朋友噶啦， 谂到默默送喎。 系啦，唔系咁，你有冇听过一个说话系医生会远离我哋噶？ 日日一苹果， 错啦。 哦，犀利犀利。 但系你要出呢啲题目咧，艺高人胆大，因为点解咧？佢长啊，系啦，佢够长啊嘛，真系。 系啊， 有啲咧就真系哦，呢个都有时代感。佢话去小明屋企度揿极门钟都唔开，最后讲咗句说话咧，小明终于开门啦，讲咗句咩咧？ 芝麻开门 唔系 阿里巴巴。 如果芝麻开门咧，可能就 系 上世纪啦， 系啦，有一个系芝麻开门 嘅，系啦。而家呢个咧就系本世纪嘅。 哦，而家呢个世纪啊，就嗌开门啊， 系啦。哦，最后讲咗句咩？小明就即刻走去开门啦。 芝麻 五个字嘅， 系啊， 五个字噶， 好惊噶，搞到有爹啊！ 五个字系一件言语嚟噶，咩开门啊？ 一个广告嚟嘅。佢一讲完呢句之后，小明就会开门噶啦。 想不到啊， 我嚟自得定， 哎呀， 所有好结论都系无聊噶啦。 譬如呢一个咧，有咩生果啊，可以祝人哋长命百岁啊？ 有咩生果啫？ 我系生果题 哦， 系啦，呢个系几经典噶， 寿土一定唔系呢啲啦， 两个字嘅， 冇正经系嘛？ 咩生果可以祝人哋长命百岁？ 榴莲 唔系 提子。提子、士多啤梨、苹果橙， 两个字啊， 两个字嘅，系啦。 蜜瓜 点解？ 蜜瓜嘛，不要瓜嘛。 系啦，我系啦，蜜瓜系啱嘅，我觉得你搭冬瓜我都会俾你。 咁咪生果嘛？ 生果嘛， 系啊。 如果你好开心咁样令人哋唔会死啦，就哈蜜瓜啦，蜜瓜。是不是要去到咁样嘅？ 要噶要噶，嗱，我哋咧有好多听众咧都留咗言俾我哋噶，不如我哋一阵间咧就可以读一下我哋听众啊，佢哋都揾咗一啲咧好经典嘅，嗱，呢个我都觉得系经典嘅。 阿 Hardy 咧就话啦，佢话咧大明咧养小明，小明系养细明，咁边个养大明啊？咁 讲得先，边 个养咩啊？ 大明系养小明，小明系养细明，大明养小明，小明养细明，咁边个养大明啊？四个字。四字词语， 我谂 我知， 我放弃， 我知狗咯， 系啦，狗养大明， 唞一唞啦，唞一唞啦，翻嚟再同你总结下你曾经喺系啊由细到大听过嘅 IQ 题啦。 Raymond 有讲呢一个，你头先话嗰个咧，钓鱼啊， 系 上面喐一喐，下面就痛一痛，下面喐一喐，上面就好过瘾。 我要多得自己，更加多谢你，你将我磨成利器，恋爱路有幸捱不死，竞技场上当戏，今天赶来仿佛一世纪，早已记不起自己有否憎恨你，至少今天再站起，从前最快乐时已苦调味，在过山车里上天落地，经历就当福气， 还是一双好爱 边个人最中意扮清兵？ 冇头发嗰啲咯， 唔系 咩啊？ 边个艺人最中意扮清兵？ 咩？边个艺人最中意扮？你自己作噶？ 我又啱作噶。其实只歌都唱紧啦， 杨 千嬅咯， 因为 心有个 勇 字啊 嘛，又 OK 喎。嗱，我哋觉得欲罢不能啊，我哋即系今日咧可以开定个题啊。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嘅猜猜我是谁咧，会考大家 IQ 题。 系啊，少中有泪啊，杨千嬅，我哋都可以读下咧网上面好多听众啲留言咧，系咪佢哋都自己贡献咗好多？ 有啊，嗱 ，Gary 呢个经典嘅，又系少少咸湿嘅，你就咁读。 好啊，好啊。 上边有毛，下边有毛，中间一粒黑葡萄。 好，呢个好耐啊，呢个真系好经典，呢个真系。 你会记得噶嘛？真系好经典啦， 快啲开。但 我就是隻眼啊，你的 眼 睛 啊，真系 鱼蛋粉有鱼蛋，烧鹅奶粉有烧鹅，咩粉有雪糕，系 啡粉， 系啦啡粉就有啦。 太快了我估唔到啊！ 呢个好 记得， 呢个经典 我唔记得啊。 点样用三个 step 啊，就将一只长颈鹿放入雪柜。 哦，咁呢个记得呢个， 呢个记得噶， 打开雪柜，塞佢落去，闩埋佢咯。 唔系啊，打开雪柜， 塞佢落去咯，跟住咪闩埋门咯。 系啦，就三个 step 啦。 后边有个大笨象，我要加多个 step。 系啦，点样用四个 step 咧，就将只大笨象放入雪柜啊？ 系啦， 四个， 系啦。 哦，我知道，打开道门，拎只长颈鹿出嚟， 系啦， 系啊， 个大笨象入去，再闩。 其实呢一种嘅逻辑咧，就似嗰个再经典啲嘅 IQ 题，就系、是、你跌咗身份证应该点做啊？ 系啊，呢个都有听众话， 即刻执翻佢咯， 执翻佢咯。 因为 呢个 其实呢个逻辑同头先嗰个一模一样噶，系 啊， 真系 系啊。另外咧，即系另外一个又好经典嘅，即系嗰个就叫做咧，小明嘅爸爸有三个仔啦，大仔叫大牛，二仔叫二牛，咁细仔叫咩名啊？ 小明咯， 系啦，嗱呢个大家都答到噶啦，呢个。 同埋好多变化嘅呢一隻题目呢，佢一定会话俾你听话咩毛毛虫后面有两条，跟住后面条毛毛虫有三条，跟住话咁前面条毛毛虫有几条。 好烦。 係啦，跟住佢话啊唔係有个变化咁样嘅，小明呢就喺十五楼跳咗落嚟。冇死到，点解啊？ 唔知 点解啊？ 系啊， 有冇听过 啊？我冇啊。 小明喺十五楼度跳落嚟，佢冇死到啊。 系啊，我唔记得咗点解啦，已经。 点解？ 系咪因为话佢？ 唔系。 跳落嚟啊！ 有两个玩法嘅，一个咧就系无聊啲嘅，呢个好无聊嘅。唔系啊，唔系啊，呢个再无聊啲嘅，直情系俾人嘘到爆嘅。佢话点解小明喺十五楼跌落嚟，佢冇死到啊？佢好彩咯。但系跟住嗰啲耳翼咧就系咁样嘅，佢话哇小明咧喺十五楼度碌落嚟，佢冇死到，点解啊？ 我知啊，系啊， 知啊 ，L O O K 碌啊， 系啊，呢个我第一次听嘅时候，但系你第一次听， 觉得 好细个听，我话好有才华，系会碌落嚟，真系可以咁噶嘛？ 已经唔系想象力好高，好有创意咧，形容人哋好有才华。 然后到佢嘅演绎就话，今次唔系碌落嚟，佢跌落嚟，点解冇死到啊？唔知啊，唔知点解，佢好彩咯，系啦，到咗第三个版本。咩啊？佢喺三五楼跌落嚟，冇死到，又唔系碌，又唔系好彩，点解？ 系啊， 因为佢讲大话咯。 系啊，系咁无聊。 佢根本冇跌落嚟咯。全部都系。 其实听众仲有好多，大家想笑下嘅话咧，可以上我哋网上面睇下。一阵间十二点半嘅猜猜我是谁咧，我哋都嚟一个 I Q 题版啦，系咪？ 好啊好啊。 我哋准备定啲 I Q 题，一阵间考考你，可以打定1872388俾我哋啊。 严重车祸，一部载有20多人嘅巴士喺北岛嘅公路行驶期间翻侧，有6人死亡，包括中国游客。位于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正12点，台风玲玲集结喺高雄以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大致天晴。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照今日下昼嘅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16点，升288点，总成交42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0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5元，升5.8；新鸿基地产110.4，升2.5；中国平安90.8，升1.13元。建设银行5.8，升6仙；盈富基金26.6，升3毫；友邦保险75.8，升8毫；小米集团8.6，跌1毫；港交所238元，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502，瑞士法郎7.951，澳元5.319，加元5.887，新西兰元4.978。欧元8.6119，每百日元兑港元7.40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68。日经平均指数报10610点，跌14点。港金现价报1445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43.10美元，卖出1543.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都系九龙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咧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方向尖沙咀啦，近住希福道快线有意外嘅，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另外啦，龙翔道方向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咧，对开慢线都系有意外，挤塞噶啦，排到去彩虹村就系龙翔道方向荃湾黄大仙中心对开咧慢线。有意外，去荃湾方向咧，龙尾已经去到彩虹村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而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都系慢流嘅，龙尾就去到市超域道，司徒八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慢车。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由于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彩虹村。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不要长时间坐在这里，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净系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系仲攰。而家净系想快啲翻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咯。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系犯法噶，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系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噶。 系、哦，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二台通识60秒， 同学们，新学年又开始啦。可能你会担心唔习惯新环境，功课太多太难应付唔到，又或者会惊识唔到新朋友。 但记住，办法系总比困难多。惊功课太难，就可以上堂之前备定课，预习老师将会教嘅内容。有唔识咧，落堂之后主动问老师，千祈咪怕丑啊！ 要识新朋友，梗系要主动同其他人尝试打开话题，保持微笑，表现友善啦。 开学之后，除了注重学业功课之外，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要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早睡早起，均衡饮食，同埋多做运动。 当然，仲要为自己打打气，同自己讲有问题是唔紧要的，只要肯尝试，一步步去解决，一定会成功。声音演绎：蔡敬文、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喂 ，Honey。 新自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咁樣啦，我哋今日咧會有呢個猜猜我是誰特別版之 IQ 題啦。我哋不如咧就互動玩法啦。除咗咧你諗住話我淨係想打嚟咧估下我哋三個主持出嘅 IQ 題之外咧，如果你都有啲歷屆珍藏，你都亦都想同我哋玩嘅話咧，都歡迎你打嚟咧就同我講，我出題考你哋三個， 都 冇問題嘅，好唔好？多啲互動都要好玩啦。 我已經收到我一個朋友咧 message 咗一個咧就佢自己作嘅題目，我見佢咧都擺埋上我哋風騷嘅網站度，大家都可以估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就会攞呢条题目出嚟挑战下大家， 好啊， 亦都会开估，因为我已经有答案啦。 好啊，好啊，嗱，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1872388，估嘅或者出题目嘅都无人欢迎嘅。再提咧，雷暴警告去到今日两点钟。 系啦，嗱，大家去过机场， 系， 大家去过接机， 有， 去过送机， 有， 系啦，送机送到去边度？ 送到去送重机 嗰度，系啦。 哎呀，笑到肚都痛啊！呢个都系嗰阵时嘅反应嚟噶。 系啦，咁大家都系去到边度为止啊？ 吓， 就系佢 送机嘅话，咪去到个闸口之前咯。 系啊，有阵时咁啱你送机又遇到识嗰啲人咧，好巧啊！真系系咪？ 系啊， 宋慧乔。 咁我为点解啊？ 其实我 喂你又嚟呢度好巧啊！喂，你又嚟送机啊？哎呀， 呢个有少少尴尬，讲真嘅，即系如果我笑你嘅话咧，我就真系笑你噶啦，你明唔明？ 其实我系食住宋仲基啊，阴公啊， 我知道，我知道，系啦，仲兜啊， 系啦。 有冇咩地方可以送到好尽嘅？送我唔系话 I Q 题啊，你唔好上脑啊你。系啊，送 到 好， 送到好尽，送光咯。 都是送到去个闸口 嘅啫， 送礼物好冇？ 系啦， 送潮好冇？ 可以啊， 继续啊，你就落冇啦。 我唔想，我唔系鼓励你哋继续落去啊嘛。我哋讲到两点都得噶喎，咁样 仲可以送禧年啊， 系喎， 送到成年添啊，真系。嘿，你都嚟啊？ 嘟嘟嘟嘟嘟，送机 系 啦， 送机 系啦。送到边度？ 你仲系问紧呢个问题？我哋已经无聊咗咁耐，你继续问，我哋都系答呢啲。 送到相机咯， 送到相机 呢个唔得噶嘛， 系 咯。 但真系成日有人烦呢件事噶， 原来系得噶。 唔系啊，当然就系唔得啦。嗱，即系咧， 我有睇到呢个新闻，但原来我唔知咁样都唔得。 所以我终于明啦，佢真系同佢送重机嘅，仲送仲送， 系啊，仲入嚟 咁 样， 系啦咁样。 咩啊？点解你会知唔唔知？ 我睇咗呢单。新闻我唔知唔得咯，你系咪讲紧新加坡嗰个单新闻啊？ 送机 仲梗系唔得添，真系唔知。 嗱，我冇睇嘅，我就估啦，佢系咪佢都有买飞？咁佢一齐入到去嗰个相机个位度，然后上完机咧，佢就话：咁我就走啦，系啦，我就唔登机啦，我就唔 boarding 啦， 系啦，我就翻翻出去咁样， 系啦系啦。 因为佢话新加坡有个老公，佢又送佢嗰个太太， 真系送爱情啊， 真系啦，送到个闸口都唔掂当，我觉得唔得啊，我一定要睇埋你上，即系好似上车一样啦吓，我一定要送到你上机为止。 咁佢又上埋飞机坐， 佢冇上到飞机， 佢 买咗飞机票，过咗海关，去到闸口。嗰个位置见到个老婆，真系上咗飞机咯，咁样， 同埋真系佢一个人自己上机咯，可能佢疑心大啦。 去到咁疑心大啊？ 系啊， 你自己嘅呢排生活好嘛？点解会咁容易拍佢？ 你记得我吗？有挂住我吗？ 有过你一晚二难能可贵。 系啦，应该系咁嘅。佢系咪太妒忌？ 推唔到呢个节目。 太妒忌。 我哋试下谂，我哋正面啲。其实可能好爱个太太，好唔舍得个太太，所以佢咧 送到去嗰个闸口之前，真系讲飞机嗰条闸口啊！真系嗰个老婆咧，拎埋啲机票 passport， 跟住嘟一嘟咧，佢就行啦。咁跟住佢话：拜拜老婆，唔爱你咁样。跟住佢就掉头啦。 佢就唔上机啦。 如果自己咧就冇上到飞机咧，但原来咁样咧，佢系俾警方拘捕咗。 点解嘅？ 喂，真系啊！佢咧有一个法例叫做咧，就通过咗呢个叫做因为佢话咧新加坡个国会咧就为咗加强反恐，喺2017年通过咗呢个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就 系 话大家严禁滥用呢个登机证， 系啦，即系话你唔可以买咗张机票，跟住攞咗个登机证，即系你攞咗登机证入闸啦，经过个出境啦，咁跟住就准备上飞机，嗰张登机证即系机票啦。佢话咧唔可以滥用，咁即系话你买咗之后就算你真系买咗咧，佢话如果知道你查明你系真系滥用嘅话咧，就算你有登机证都可以告佢。 咩叫滥用先？ 嗱，佢就叫做咧不当使用登机证呢一个罪名咧，将佢起诉嘅。 咩叫滥用？即 系好似对于佢哋嚟讲。呢、这、一个咪一个例子咯。 系啊，你送老婆机，跟住原来你系咪谂住唔走噶？ 我好简单啫嘛，我下次我想上机噶，临去到闸口嘅时候，喂老婆开始咯，哎呀你个死婆，你咁样嚟打我都得嘅，我冇心思同你去呢场旅行啦，你自己去啦。嗱，控制唔关我事，我老婆突然间发癫啊，真系屎都忍到啦。如果咁都忍嘅话，系咪先？你话 我估呢一啲咧就唔计数啦。佢就话咧，原来呢个法例咧由今年一月咧到而家咧已经有33个人。真系衰咗喺呢条法例上面度， 佢滥用喎、 啊。叫做嗱，讲真嗱，我唔系好明喺呢一个情况叫滥用，因为我自己真会咁谂嘅。佢又唔系冇俾钱，佢俾咗先嗱。如果你系俾咗钱，同埋你有 check in 到咧，你嗰个嘅行李嘅话咧，最终发现咧，你上到飞机冇咗嗰个人相机，但系个行李上咗机，跟住咧，我知道咧系会有好多麻烦嘢嘅。就首先咧就要攞翻晒所有嘅行李出嚟啦，因为就担心嗰个会唔会系一个危险嘅物品啦。即系呢一个咧系知道，亦都有见过，我自己有经历过 嘅。呢个安检嚟噶嘛？ 第一佢冇行李啦。 如果佢冇行李嘅话，其实我又唔觉得佢有点样为之滥用咯，所以我未话。但系呢个就系新加坡嘅法例咯。 同埋我估咧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咧？佢哋话嗰啲 K-pop 嗰啲 fans 啊，佢哋有啲疯狂到咧。 知道啊！ 嗰阵时香港都传过出嚟噶啦嘛，佢哋话咧买完张机票， 佢 想埋去座位度噶啦。偷影咗佢几张相之后咧，佢就话我唔舒服，我要退票。 系， 跟住就出翻去，因为佢买嗰张系话头等，原来就有得俾佢全数退嘅。 我记得有个呢单新闻， 系俾人哋嚼过嘅，就话喂你咁样唔啱噶，你累到好多唔知咩嗰啲人喺度等啊，又成噶嘛。 上面啊， 嗱唔知道 佢话好似累到成机都要落去，因为你上咗去再落嚟咧，就同而家你一闸口唔过关咧，两即系唔入个 手续。 差好远噶， 又唔同嘅， 系啊，因为你未入到个机舱里边啊嘛，其实即系等于咩咧？你 no show 啫嘛，佢咪成日都有好多咧，最后召集啦，系啦，呢一个咧 CX 12345， 都明白 嘅，因 为咧你明明咧你喺即系你过关嗰阵时咧，已经其实有 do 到你嗰张 boarding pass 噶啦嘛，即系嗰样嘢，因为你又喺嗰个 check in counter 度咧就做咗呢个 check in 啊嘛，系咪？到去嗰度闸口发觉你冇相机嘅话，其实系会影响到全班机，因为佢都好似豪仔咁样讲，所以我又。你而家我就明啦，咩佢哋为之嘅滥用， 其实系嘅， 因为你影响紧其他嘅乘客。 但系 个 问题，就系佢点界定咧？因为有阵时头先讲话你迟到啊，你嚟唔切讲嗰班机咧。记唔记得嗰阵时嗰、那个闸口阿婶啊，碌喺地下度，哎呀，俾我相机啊！ 嗱，有啲真系到咗，但系迟咗少少，佢都唔俾佢入。 佢真系入唔到噶嘛？ 嗰啲唔俾佢入咧，应该唔系迟少少噶啦， 迟 好多噶啦，真系。 即系譬如如果咁样，咁你会唔会嗱？而家 no show 就冇惩罚噶嘛？你自己损失咗张机票或者你个机位要自己调配啫嘛？咁如果下次佢会唔会话你做咩有买咗机票入埋闸口你唔登机啊？跟住会唔会告我噶？ 哦，嗱，真系有机会啊！ 佢而家犯法噶，佢话 喺新加坡 查证咗之后， 因为咧由今年一月咧到而家，头先讲咧有33个人咧因为滥用登机证咧系被捕嘅，当中大部分咧都系因为要送啲仔女啦出国留学嘅父母，就系 哇佢哋咁有钱啊，即系一定要送到去个闸嗰个位， 舍得咯。又或者就係嗰啲嘅情侶啊、夫婦啊嗰啲咁樣咧，即係舊年都有啊，舊年都有成40人係被捕噶咁樣、啊。 佢哋話巡警咧都會咧特別喺個機場裡面咧留意一啲獨自喺機場遊蕩嘅人啦、啊。佢話咧必要時佢會上前會盤問佢，或者係查證佢誒點解你會喺度嘅？你幾時啲邊班機啊等等嘅嘢。 OK OK， 咁就睇下留意呢啲人點解會喺機場留連嘅咧。 哦，咁我諗咧，如果咁就第二個。挂虑啦，就系、是、咧，你唔系话你登唔登机影响嗰班航班， 唔系嗰班航班， 而系咧 喺机场里面， 系啦，你可以长期逗留喺禁区内。 系 你话你喺客运大楼咧，除咗呢排有禁制令之外，吓平时你住喺嗰度都冇人理你噶嘛，你喺个客运大楼度 嘅， 你嗰度公众地方系冇嘢噶。 话有屋企唔瞓瞓机场 系啊 ，terminal 啊嘛，即系你唔系讲紧入咗禁区。 嗰套电影就系另外一个独特嘅例子嚟嘅， 但真系啊，即系话如果你喺客运大楼你冇嘢咁。 因为嗰度公众地方嚟噶嘛，真系你日日唔走，你都冇人睬你嘅，只要你唔好犯法得噶啦嘛。但入到去禁区内就真系唔同啦， 啊会噶， 可能佢就会好惊就喂，你拎住张 boarding pass， 你 明明你又长期都唔走，咁分分钟张 boarding pass 可能一个礼拜前。 佢就话咧，佢话可能咧，佢个人会即系喺不停咁徘徊啦，冇影响啦。佢话可能咧会严重影响诶骚扰人啦，同埋具威胁性。咁所以佢话咧严重影响机场嘅保安嘅。 咁又多。咗啲理據嘅， 佢話曾經試過咧有一個例子咧，就幾年之前咧有一對夫婦啊，因為嗰陣時每一次生果出手機咧，未係大家排曬隊嘅，而家少好多啦，係咪？佢就話咧嗰陣時咧為咗要買個新嘅 iLong 啊，佢哋特別咧就買咗張機票入到去個機場管制區裡面嘅鋪頭度買，因為你諗下嗰度咪少人排隊咯。你話其他嗰啲鋪頭就會多啫，係咪？佢哋為咗咁樣咧就買咗一張咧可以更改機票。嘅機票啦，入咗佢之後咧，就跟住就翻出嚟啊，各樣嘢。後屘咧，佢哋都係因為就犯咗呢條咧不當使用登機證咧， 已經唔任性啊，真係啊！為咗買電話可以咁樣去到買張機票，跟住即可以更改， 退得嘛， 就攞條牌啦。 改得啊嘛， 我知啊。 仲有噶，佢話有一啲人咧為咗就係享用機場嘅設施啊，即係諗住我入去啊，去嗰、那個 沖沖個涼， 係啦， 係有免費香檳飲啊，飲啊，哎，我退票啦，我走啦，即可能呢個都會有啲咁嘅人佢话都有发生过啊！ 哦，但系咁又冇嘢享用佢啲机场设施啫。 唔系咯，你咁格单纯嘅嗰啲叫做， 即系可能就原来试过就追空者， 哦， 骚扰啦，如果呢个就 唔系可能佢直情系每日都喺嗰度望住佢， 咁都惊啦！你咁嘅样日日望住个空姐，你估个空姐唔惊咩？ 我知道去过， 系啊。 咳你咪，你又是， 你都答我唔到咧。 唔系因为我所想话个空姐可能话，点解今日见唔到佢嘅？俾人拉咗，原来你 足意啊！ But tell me, can you hit it right? Cause if I let you in tonight, you better put it da-da-down, da-da-down. Now we do it all the talk. I ain't playing anymore. You heard me when I said before. You better put it da-da-down, da-da-down. Make me say, you're the one I like. Come on, put your body on might. Keep it up all night. Don't let me down, da-da-down. Tell each other how we feel. But baby, know I love the thrill. When you put it da-da-down. I'm alright on my own. But with you, I'm in the zone. One shot, don't let it go. You better put it da-da-down. Make me say, you the one I like. Come on, put your body on might. Keep it up all night. Don't let me down, da-da-down. All night, give me my love.Get it all night, give me mad love. Don't be too nice, let the man up. Now don't let me down, da-da-down. If I back up, can you handle? Get it all night, give me mad love. Don't be too nice, let the man up. Now don't let me down, da-da-down. All night, give me mad love. All night, give me mad love. All night, give me mad love. Yeah, don't.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Mabel 嘅 Mad Love 啊，嗱，依下落嚟咧都有一个好 mad 嘅新闻。 嗯， 喺日本，嗱、啊，你可以估下发生咩事？喺日本，呢、這个池袋公园嗰度，西池袋公园啊，仲分得好仔细嘅。 好， 日本东京嘅西池袋公园嗰度，最近佢哋贴咗张通告，禁止啲人喺度跳大绳。 哦。 跳大绳几健康啊，因为打到人啊。 点解要禁止佢哋跳大绳 咧？好，我估，因为其实个公园唔系好大嘅啫，但系条绳就好大，佢哋一跳嘅话咧，几廿人一齐跳咁样， 唔系， 所以就哎呀， 我觉得 话佢哋发出噪音， 系我知道，我 你有睇到啊？ 我冇睇到新闻， okay. 即系我意思话，揈大绳一喺会哒哒哒哒哒咁样噶嘛，咁哒哒哒哒哒啦，严重影响嗰啲雀鸟，每逢听到啲声音，啲雀鸟好惊，哎呀咩事啊咁啊，佢哋走晒啦，就唔会再喺度栖息啦，严重影响呢个生态， 佢嘅噪音。 我估唔係，我豪仔開條題，我梗係用另外一個角度估啦。因為佢哋每一個人跳大繩嗰陣時咧，都會嗌咁樣， 就以為啲烏蛙嚟啦，啲烏蛙就嚟曬啦， 發出咗好多聲音咧，令到附近嘅居民咧覺得滋擾啊，因為嗰啲聲音咧似呻吟聲咁樣， 似呻吟聲好冇？ 好啊，係啦，我估啱唔啱？ 佢係從噪音個角度啱嘅、 哦 okay, 而且的確唔係。大绳搭落地下嘅声咁简单，系人发出嘅，但系绝对唔系呻吟。 哦，喺度，我仲谂咗呢个方向。 唞大气， 你小心，你小心 啦，我哋试得啦。 唔系人发出嘅， 使啦都话。做咩？佢好耐冇试过唞大气啊？ 唔系佢，我 因为你好耐都唔行楼梯啦嘛，就系搭 lift 啊嘛，真系。唔关嗰啲呻吟声事，仲要系嗰啲声系咩嚟嘅咧？正经到不能再正经，句句出得街。 系 字字可以写落保， 佢哋好似嗰啲保险公司咁，一二三四五六七多楼都系每次都有口号嘅，即系佢每跳一下都有。 咁跟住落嚟就气郁咯，我而家话俾你听佢讲啲咩字出嚟，跟住你就要估下点解佢哋要咁做咯。 好， 一路跳大绳，佢哋一路喺度会讲啲咩咧？等我搵翻嗰句出嚟先。 我会瘦嘅，我会瘦嘅， 好啦，一路跳大绳，一路咧就用日文讲，尼克逊、福特、卡特。列根、布殊、克林顿， 你先佢好似玩人 小布殊， 系啦， 奥巴马，好啦，跟住过咗阵，咁啊啲人话吓咩事啊，撞鬼啊，跟住过咗阵再听到佢哋嗌咩咧，蒋经国、蒋介石、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 每个国家嘅元首系咪啊？ 究竟佢哋做紧乜嘢？ 佢哋系咪玩紧嗰阵时嗰啲掌门人嗰啲接龙啊？嗰啲咧，你一定要喺度讲嘅，即系TVB 个 B 吓，即系咁样要接落去嗰啲咁样啊？ 做 紧 咩咧？做紧咩咧？嗱，个谜底咧就系佢哋俾人投诉，就系佢哋不停喺度念呢啲嘢，就嘈到啲居民。但系点解佢哋喺度一路跳绳，一路念呢啲咧？嗱，系咪全部都正正经经出得街先？全部都系嗌啲总统名啊、元首名啊，咩都系。 佢而家应该呢一班人咧，即将进去参加一个比赛。 系。 咁跟住咧，所以但系有个训练，但系呢个训练咧系做嘅咩嘅咧？咁就可能即系夹硬一啲体力嘅训练啊，跟住智慧嘅训练啊，记忆嘅训练啊，咁样。 佢系有一个 系咩啊？ 补习社所举办嘅一个跳大绳。记忆力训练班， 喂，呢个几好喎！ 原来成班喺度念嗰啲系咩人嚟嘅咧？补习学生 系， 佢哋未来都要面对唔同嘅，可能佢哋有历史啊，有政治科咧。 先嗰啲咪历史科， 全部都系历史科嗰啲啊嘛，咩列根啊，又有李登辉啊嗰啲啊， 咁样 系啦。咁原来佢话咧，跟住之后啲人咧好奇怪，佢话做乜嘢啊？每日咧就夜晚或者黄昏咧，啲年青人咧就喺下边跳大绳，然后就不停喺度嗌呢啲名，又唔系嗌啲咩衰口号，但系全部都系嗌呢啲名咧，但系又。滋扰佢哋咧，忍唔住投诉啦，就管理员就真系贴咗话咧，唔好再喺度嗌啦，你哋会骚扰人。咁啲记者就好奇就问佢哋：你哋做咩要聚喺度嗌咧？跟住就引咗个补习老师出嚟，可能佢觉得咧卖到广告啦，佢就话：哈，你好啊，我哋就系呢一个记忆补习社。佢哋创出嚟嘅呢一个方法系咩咧？就系透过跳大绳， 有个身体嘅， 然后不停喺度背诵一啲你想要记忆嘅嗰啲单词啊。佢哋话迟啲记元素表都会用呢个噶啦。 喂，但我想讲，其实系 work 嘅呢个方法。各位阿妈，嗱，譬如我记台词咧，即系成日都啲人都会问噶啦。哇，你做舞台剧演员，哇咁多版嘅台词，你点解可以记到噶？其中一个帮我自己记嘅方法咧，就系我个台位啦。 Okay. 即系譬如你喺间屋入边度讲一大饼嘢啦。OK， 我行到去风扇嗰阵时讲到边一句。跟住，即系呢个系一个身体嘅记忆啊，系会帮到你记得嗰啲嘢噶。我跟住我到坐到 sofa， 我坐低嗰阵时讲边一句，我企起身讲边一句，我攞只杯讲边一句，其实系会帮到，因为你有身体有个动作系会记得嘢噶。所以佢哋呢个佢哋真系会可能跳住又会兴奋啲咁样咧，系会记得好啲入脑啲啊。 佢话咧好好笑噶，佢话咧我哋呢个班咧其实唔系第一年开噶啦，佢话开咗接近十年噶啦。 吓咁快，而家先要俾人， 佢话 先多人参加。 系啦，佢话每个礼拜。但都会有三次咧，就会喺夜晚七点零嘅时候咧就会跳。佢话咧成效好好噶。 佢话每一个跳大绳嘅学生都能够顺序讲出咧某一个历史事件所有嘅名词出嚟，即系佢一路跳，佢系可以讲到嘅。 认真啦，如果你就咁咧坐喺度咧，呆板板去即系喺度牢牢咁记住，系一个好乏味、好闷嘅。 我瞓咗啦， 你瞓咗啦。嗱，佢而家就系想你唔好瞓，但又记一啲咧，你根本唔可能改变嘅一啲次序嘅一啲历史啦。 系、 啊， 即系等于我哋以前你背嗰啲咧，唐宋元明清咧，你都系有顺序噶嘛。 齐楚燕、黄 志伟巡。系啦，咁佢话咧，原来用跳大绳嘅方法咧，嗱，其实好难有科学根据，但系佢就话系 work 嘅、哦，我哋啲学生成效好高 嘅、 哦。 有科学根据嘅身体记忆啊嘛。 但系个身体记忆系同跳大绳，佢重复跳、哦。 佢开咗个新嘅方法咯。 系啊，嗱，你如果你都冇乜异性嘅，你不妨都试下用跳大绳嘅方法。睇下记唔记到老婆生日、老公生日、小三生啊，小三就唔好生日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2: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一批身穿黑衣的人士昨晚在黄大仙龙翔道登上一部驶往蓝田方向的42C9巴，在驶到港铁九龙湾站附近的时候被防暴警察截停，警员登上巴士搜查乘客，又要求乘客高举双手放在头部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一名昨晚在巴士上的乘客骆先生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警员上车之后要求巴士司机以物件遮蔽车上的摄录镜头，又要求一名坐在巴士下层较后排的年轻人将双手放在头部超过一个钟头。他引述该名年轻人曾经向警员表示双手感到疲累，要求警员将他上锁。警员当时回应话，如果将手放低，可以控告他阻差办公、行为不检，又附和该名的年轻人是曱甴，喜意玩弄警察。骆先生又话，警员上巴士的时候将原本在巴士上的记者赶落车，之后对待乘客的态度变得不同。记协发表声明批评警方7日内多次在公共交通工具内执行职务的时候禁止传媒在场拍摄，甚至对传媒作出拉扯动作，更加以阻差办公等的指控驱赶记者，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要求警方提供合理解释，并且再次促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立即行动，制止警方滥用权力。记协表示，昨晚警方在九龙湾截查一架九巴的时候要所有记者落车，并且在巴士四周设防线，更以可能涉嫌阻差办公为借口，要求传媒退后10米，以致记者无法了解之后车厢内发生的事。一名在反修例抗争中被捕和被控的人士向本台表示，遇到警员不同程度的暴力对待，但不会阻止他继续上街。化名陈先生的示威者由反修例事件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他承认自己原本是较前线的示威者，但自从被捕和受到暴力对待之后，日后不敢再走得太前，担心尽量天黑之前就离开。他已经向警察投诉或投诉，但担心未必能够成功投诉，认为现时的机制保障不到被捕人士。香港人权监察发言人叶欢游就话：近日警方滥权情况去到非常难以接受的水平，警方又在现场阻碍监察员和记者了解被捕者的情况。他质疑政府纵容警队，他话要大量投诉人个别经法律途径追究并不理想，首先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找真相，再由检控方控告所有的违法的人。新华社报道，新西兰发生严重车祸，一部载有20多人的巴士在北岛的公路行驶期间翻侧，有6人死亡，包括中国游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五骤雨减少，周末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30点，升302点，总成交4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0点，系跌咗2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系升6蚊。新鸿基地产110.2升2.3。中国平安90.8升1.13仙8。建设银行5.81升7仙，盈富基金26.65升3.5，友邦保险75.8升8毫，小米集团8.61跌9仙，美团点评72.8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5.99，瑞士法郎0.987，澳元系0.678。加元1.333，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0,614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4,45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30美元，卖出1,54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有时失恋同撞鬼都几似噶。 今次的作品就是讲一个女仔失恋之后仍然每日留恋在回忆当中。 MV 用了经历场景包装的，离开的人就好像夜夜痴缠，困在当事人的幻想之中。作曲 Edgar 填词有林若琳，编曲是月雪的夏天咯，监制舒文，上榜6个星期，回落了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9位。Edgar Every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厨房工作点样可以做到安全着陆？ 我知道，都一定要安全着陆，用完之后要摆翻去刀架或者刀咗嗰度。 运送热汤嘅时候一定要冚好盖，仲要确保通道无阻，咁就可以安全着陆，唔会录亲人啦。 你都想安全着陆嘅，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仲安全，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好，我系黄子轩。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咁啊，猜猜我是谁呢，就真係玩下呢一个 IQ 题啦。欢迎你可以嚟估题目啦，又或者你想出题目都无任欢迎嘅。我哋就好多货喺手㗎啦，亦、啊、都希望啲听众呢就同我尽情玩下啦。咁啊，电话旁边有听众打上嚟啦，1872388,1872388，你係边个？阿 John。 Hello, John。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 ，John 你好。 你想估题目？ 我有问题，系想考一下你哋，睇下你哋知唔知嘅。 好啊， 咁 你自己作噶。 咁、我喺有一次喺朋友嗰度睇到嘅，即系 post 出嚟咁样。 好， 嚟 嚟 嚟 嚟。 系啊，咁咧喺收工嘅时候咧，有个男人就坐地铁翻屋企啦。 系。 咁咧，佢喺个地铁闩门之际咧，咁有个好靓嘅鬼妹仔咧，冲入嚟个车厢度。 系。 跟住同嗰个男仔讲咧 ，Oh my dear， 用英文讲咁啊 ，Oh my dear 咁样。嗰个男仔咧又惊又开心，哇！点解个女仔无啦啦同我讲即系亲爱的咁样咧？咁跟住咧，但系咧冇耐之后咧，个女仔发脾气闹佢。 系。 咁点解咧？ 我觉得系同 Oh my dear 呢三个字点样演绎有关啦。嗰、那个女仔鬼妹仔嚟嘅 ，Oh my dear， 关唔关？话俾贴士啊，关唔关事先？ 呢句说话事， 冇错冇错。 嗱、希望我叫估到啲啊。好，我唔估啦，跟住 我知佢嗰句唔系英文嚟嘅。 啊，咁系咩咧？ 拱埋啲，拱埋啲，所以佢一扑上去，佢就嬲啦，做乜鬼啊你啊咁样， 拱埋啲啦， 拱埋啲，即系佢想行入啲，你仲要扑埋去，咁咪阻住佢咯。 因为当时咧个男仔喺个车厢门口嗰度嘅，闩埋门嗰时咧，佢挡住个女仔啊，咁佢哦，拱 埋啲 啊， 拱埋啲啊，同我头先宋仲基一样。 系啊，即系我唔识啊嘛，发脾气讲啊，你唔识识唔识听中文噶？买啲啊， 系啊，拱埋啲啊，拱埋啲啊。 Oh my dear 啊， 咁样 ，Oh my dear 啊，系啊，我呢个 OK 喎，我觉得值得俾个礼物佢， 有礼物有礼物送俾你， 系啊， 佢演绎得好好啊，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阿 John，thank you，thank you，Oh my dear， 哎呀，我好叻啊，我估到啊， 我都估到系 Oh my dear 呢一句，但我未谂到系乜嘢， 系啊， 所以算有进步啦，已经 算唔算系英文懒音啊？ 算啦算啦，唔系英文食字啊，英文食字 get 啊，真系，好，再嚟下一个。依依， 依依你好，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你想估定系你想 出题目？ 你 想 估， 我话你想要边个估啊？ 边个嘅题目啊？ 我要啊，系咪可以三个拣一个嘅？ 系啊系 啊， 我要桂花田。 好啦， 好啦，嗱，我呢个题目咧系我自己出嘅。 吓，犀利啊，犀利啊！哇，宝刀未露啊，柴台一阵间大家知啦。 我之前出过嘅。 好嚟， 好嗱，估哆瑞咪发嗦，大家识啦，系咪？ 系 哆瑞咪发嗦，边个系走得最快，第一时间走嘅？估一个，估一个家庭嘅小电，算唔算电器？家庭护理系列咧？ 家庭护理系列， 哆瑞咪发嗦， 边个走得最咩话？ 最快或者第一时间走嘅系佢啊！ 我知，我估到，我估到，我估到，我几有信心。 两个字， 系我写俾你啦。 有人估到我，好似好落后啊！ 我未估到啊，你放心啦。 有曾做陪你， 几有似你真系。 啊，点咧？系咩咧？ 我估啱添啊！多谢阿田啊！我觉得我系扬名立万嘅第一步啊！到尾到。 我答唔啱系咪冇礼物？ 唔系啊，唔紧要，我哋会帮你嘅，你放心。 我帮到你有礼物， 你尽力答下先得嘅。 你可以试下俾啲天使问下问题，问下田都得嘅。 系咯， 系 咯， 系啊， 系 啊， 系 啦。呢个 家庭护理 系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会用嘅。 系啦，两个字。 每一个成员 唔系每一个成员都会用。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系啊，系啊，你用护理系列搞到我逼走咗。 有啲咧就日日都要用。 嗰个算护理咩？我当系清理嚟嘅。 哦 ，OK， 好啦。 嗱，佢要入电噶啦，总之个人要。 依依你唔使用嘅， 系啊， 有时都要用噶， 唔 会用。 男仔先用噶， 系 大多数啦。如果你咁 讲，先至用添，我会咁讲。 男衰系咪衰嘢嚟噶？ 唔系 衰嘢嚟嘅。我哋出题目唔会系出衰嘢。 唔系噶，我哋想出衰嘢噶，系啊，唔使惊，唔使惊。 依依话系咪衰嘢？ 我知啦， 系咩？ 高跑 系啦。点解咧？你解说埋，解说埋。 唔系咯，使乜仲解说啫？ 苏跑啦，可能其他听众未必即刻留意 我当明白，你应该要咁样解释。 呢个系我咸丰年出嘅题目嚟嘅。 好嘢， 苏跑， 系啊，点啊，阿姨， 甜甜，你阵间可唔可以同我倾下偈啊？ 哦，好啊，好啊，阿姨， 哇，好耐冇听过呢啲要求啦，真系，谈不谈心啊？ 仲有，我想要点唱啊？ 好啊，俾你啦，你咁开心啊，姨姨，你把声。 哎，多谢你，我好想咧听阿林志荣嘅一首歌，求其一首得噶啦。 哦，为自己找一个， 佢系讲阿志荣啊，唔系周志豪， 林志荣啊，你啊， 你先，佢失控啊， 唔系你啊，讲咗唔系你啊， 我哋唱林志荣啫嘛。 野猪怪，野猪怪， 都唔系你啊，黄耀祖。 sorry，OK，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狠狠地 闹佢啊！即使我哋今日揾唔到林志颖，我哋都好耐冇听，我哋睇下听日播唔播到啊？ 唱咗好多喎，好啦好啦， 拜拜。 依依好开心啊，听到佢把声都开心啊，所以我觉得诶好啊，但睇下尽量做唔做到啦。 依依好中意写字嘅，知唔知佢？ 点解啊？ 依依不写， 不写啊！咁点会写字啊？ 佢攞支笔嚟写字噶。 依依不写，好啊。 最唔写得系边个？应该话系依依咯。 依依不写边个啊？你咁样没完没了噶。 不写不。 Hello， 陆生。 Hello， 你好。系啊，即刻走咗。Hello， 你好，猜我是谁啊？ 早晨， 早晨， 早晨，你哋好。 你好，你好，系啊。 你要俾题目我哋估定，想我哋俾题目你估啊？ 我有题几有趣嘅题目，唱你哋 好啊， 即管试下你， 我到我哋问翻，出唔出得街噶？你觉得 就系陆生嘅细佬系边个啦？ 我讲笑啫，讲笑啫，系讲啊。 好，嗱个题目系咁嘅，世界上有边一种花，佢喺冬天嘅时间系热嘅，但喺夏天嘅时间系冻嘅。 冬天嘅时候佢系热嘅， 系 夏天嘅时候佢系冻嘅， 系啦。 三个字啊？ 系啱。 送花 夏桑菊 桂花田， 我想话豆腐花， 豆腐花 冻咗啊！桂花田真系 真 好聪明啊！ 我唔知， 因为冬天嘅时候你就会食热嘅豆腐花嘛，夏天就会食冻嘅豆腐花。 我好想听下你解夏桑菊点解？ 唔系其实我都一样嘅谂法嚟噶。你冬天嘅时候饮凉茶又会系热噶嘛，饮热嘅凉茶啊嘛，夏天就会饮冻菊花，唔系花夏桑菊咯，系咪？ 好犀利啊！桂花田真 系好犀利， 好聪明啊！ 老祖宗嚟噶，佢 IQ 博士个老婆嚟噶 ，IQ 博士个老婆叫咩名？ 系咯，山翠老师， 冇错 ，IQ 老婆真系。 陆生仲有冇多条啊？ 喂，有啊， 有啊， 佢拿住几条在手啊， 试下有， 嗱玩多下， 有啊， 好嚟， 好简单，咬柴猜一个美国总统嘅名， 列根。 好 嘅， 唔系啊，系因为头先阿豪仔讲紧咧跳大绳嗰个咧数晒所有美国总统名嘅时候咧， 曾经出现过你， 所以我即刻谂起列根。 好嘢，好嘢， 恭喜晒你，恭喜晒陆生， 佩服， 你俾咗好多人生嘅信心，我从来都估唔到。 陆生，你系咪唔系好记得你啲亲戚名噶？ 咩事 啊？亂啊！ 親不認， 衰啊！你真唔可以咁樣。 我六親不認，好過你斷六親啊，係嘛？你嚟曬譜啊，真係。好啦，多謝你，陸生。 陸生都話好高興。喂，唔係嗱，雖然咧，我哋估中，但係佢都有禮物。 有嘅，係 啊，出特登花心機為我哋作題目，都真係要多謝佢啦。 係啦，好開心啫。好啦，下個聽眾係邊個？ 我買啲啊， 買 啲。 Ada，Hello，Ada， 你想問問題定出問題？ 我出问题， 你我咁多问题添，好啊你。 系，我个问题系我琴日去海洋公园唔使钱，点解咧？ 哦， 你琴日去海洋公园唔使钱， 点解咧？因为你生日。 唔系， 嗱呢个咪跌咗落个氹度咯。 系咯，我都估到噶啦，真系。我愿意做第一个冲落个氹度先嘅。 因为你唔系人， 唔系 衰啊，仲衰啊！ 因为你今日先 六神不认衰。 喂呀，因为佢今日先去，琴日冇去，所以咪唔使钱咯。 我琴日去海洋公园， 佢话佢琴日去公海洋公园唔使钱啊嘛。 系咯， 系啊。 咁佢琴日冇去，咁点会去咗啫？ 咁咪即系唔使钱咯。 佢琴日都去咗，先至会话去咗唔使钱噶嘛？ 系啊！ 每一次问 IQ 题咧，就会有人嗌交噶。 我寻日去海洋公园，点解唔使钱？因为你买一年票。 唔系。 因为你系职员。 唔系。 因为咁出住招噶咯，因为你好彩。哦，我知。因 为 你讲大话，你根本冇去到。 因为你系长者， 你琴日去海洋公园但唔使 钱。呢条题目咧系玩咗啲嘢嘅，但我唔记得咗。 有冇话？ 因为你系咪讲系今日唔知乜嘢咁样噶？ 唔系，我净系话我琴日去海洋公园唔使钱啫。 哦，我知啦，因为 你 琴日去啊嘛。 系啊，我记得呢 佢唔係話尋日啊嘛，係喎，我尋入去喎，真係。 嗱呢個 OK， 好似有聽過類似嘅，但係都係會唔記得嘅， 唔記得咗係個琴 字啦，都 係有意思咯。即係你係 知道啊， 即係啲人會以為係昨天啊，其實我係琴啊。 系喎，咁我问你啊，你知唔知练琴棋书画边一样咧会令到你最容易瘦啊？ 琴棋书画，你系咪四样一样啊？ 系啊，边样会最容易令到你瘦啊？ 琴咯，咁就 梗系咯，点解？ 琴瘦咯，系啊，但不如喎， 咁叻，我打谢谢君生， 系啊， 佢叻呢啲嘅， 赞我 ，Ada 都叻，你都 叻 ，Ada 都叻，呢个真系好好嘅 ，thank you， 多谢晒 Ada， 多谢你，拜拜，拜拜 ，Ada 出题目都会有噶吓， 系啊， 有 噶 有噶，系啊，好啦，我哋听多个先啦，哇，我第一次唔想收 啊， 真系， 系啊，你继续啊 ，Hello， 阿 Yan。 系啊， 你好啊 ，Yan，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俾我哋估定， 听 到 啊， 听 到 清楚啊， 哦， 你要俾我哋， 我听到你好细声， 系咩？ 好啊，我哋叫啲同事帮帮手啊吓，你想俾问题我哋估啊，定估我哋俾你嘅 IQ 题啊？ 佢出咗题目啦，点解我哋好细声？ 题目俾你哋估啊， 好，你嚟， 你讲啊， 嗱，红豆包同埋呢个奶油包。咁大家考试啦，点解红豆包会唔合格呢？ 红豆包同奶油包一起考试，点解红豆包会唔合格？ 我见到阿祖好认真咁写低，红豆包同奶油包一起去考试，佢哋几年班啦？ 点解会红豆包唔合格？ 唔合格 系啦， 红豆包 点解会有奶油包出嚟嘅咧？ 佢其实叉烧包都得嘅，应该 唔得嘅，应该有 一定要 奶油包同红豆包噶， 系啦、 哦，因为应该系 系咪一句说话嚟噶？ 一定系咩？ 唔系 说 话嚟嘅， 唔系说话嚟噶， 唔系红， 我放弃啊！ 关于考试， 关于考试嘅， 红唔系红豆包，系咪即系红？ 因为满江红 吓， 食嗰啲红豆包咯， 系咯，因为满江红，所以佢唔合格。 差唔多咁嘅方向咧， 差唔多，应该要再进啲 嘅， 要进啲嘅。 红豆，因为红豆就相思，佢就攞到两个思。 咩啊？ 红豆 佢唔系嚟自一句四字成语， 但系同奶油包有关噶系咪啊？ 系啦， 要同奶油包有关嘅喎。 奶油， 但我冇谂过考试有奶油试嘅咩？ 奶油。 哦， 即系比喻啫，比喻两个。 哦，比喻嚟嘅咩？ 所以我咪问叉烧包得唔得噶？唔得， 好似唔得噶。 咪讲咗要红豆包同奶油 包 咯。 比喻咯， 系啊， 红豆包啊， 系啊， 包嚟。 关于奶油嘅事嘅 我知佢一唔合格，佢就话点解会唔合格会冇奶油咯？ 系啊，系咪咁啊？ 唔系， 冇奶油唔合格咁得啩？喂，喂啊！ 不如你开股啊？ 呢个有啲点啊？俾多啲 红豆包一粒粒。里面就有红豆包住嘅，可能用英文咧 red bean， 唔系啦，冇啊， 系中文嚟嘅， 中文嚟嘅系考试嘅术语嚟噶。 你 讲 完出嚟嗰啖我，我哋会唔会嘘你噶？ 应该都唔会嘅， 有信心嘅。关 唔关奶油个白色事啊？ 关奶油嘅事咯， 关奶油的事。我 气壶，我气咗壶啦，我全部气壶，你开股。 我俾个机会你哋啊， 嚟。 关于奶油嘅里边嘅馅嘅动态咯， 动态， 因为会滚嘅，会喐， 会喐嘅奶油 啫， 奶油，奶油系液体嚟嘅， 系啊，奶油， 奶液。 好啦，你开股啦，我哋讲再讲会再错。阿 Yan 你开股啊，唔该。 哦，好啊，好啊。 嚟， 因为咧奶油有流心啊嘛，红豆包冇流心啊嘛。 咁绿豆包都得噶啦，面包都得噶啦，咁面包都冇流心噶。 喂呀，你嗰个蛋黄奶油包嗰啲啊嘛，奶油包。 喂，唔系喎，就我嗱，我觉得奶油包有 但系冇 流 心呢件事，我觉得 OK 嘅， 但系唔一定系红豆包啊，绿豆包啊。西米包都 唔系佢 实 心啊嘛！你下次如果可以，我觉得应该改一改。你话流沙包同埋叉烧包，或者唔系流沙包同埋奶黄包一齐去考试。点解流沙包就合格，流油包红咩咩第二个包唔合格咧？ 因 为流心啊嘛。 但唔紧要，我得阿 Yan 系出得好嘅， 好嘅真系。 多谢有礼物送翻俾你， 多 谢 你。 拜拜。唞一唞先，唞一唞先，脑都真系啊， 唔系冇电啊，我哋就嚟， 冇电啦，冇电， 应该十点翻嚟玩。 灯会破灭，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冰会酷热，糖可苦涩，难跟它变态。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打妖怪，先要做人去。首先祝你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软弱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飞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林以文啊，最后的信仰啊，唔知道我哋可以最后听到几多个听众电话咧吓、啊，我哋争取时间啦吓。电话旁边有你系边个 ？Sandy，Sandy，Hello Sandy， 系 Sandy ， 你好， 系啊 ，Sandy 啊，你想问问题定系答 IQ 题啊？诶、 问问题啊， 好啊，好啊，嚟嚟嚟， 一嚿唔肥嘅猪肉封个尘嘅， 系， 猜一个明星名， 桂花田。 唔肥嘅猪肉太封咗尘，系桂花田， 唔系 唔系， 陈秀珠， 哎呀好叻啊你， 我 老祖宗，老祖宗真系老祖宗， 系啊，大家一致地咁讲噶， 你觉得佢咪真系好犀利？ 佢真系咁一字讲咗出嚟咯， 陈秀珠 封咗尘，一只唔系好肥嘅猪， 多谢你嘅问题 ，thank you Sandy， 问得好问得好， 可能人哋做咗第二条咧。 点唱啊？点唱啊？你唱。 我想点唱草蜢嘅《永远爱着你》。 永远爱着你，就算梦碎了，那心爱你，爱你爱你 系咁啊！ 多谢你啊 ，Sandy 啊， 系啊 ，thank you Sandy。 好啦，多谢你，拜拜，拜拜。好快老祖宗真系 听到过咯咁。 老祖宗系龙虎门里边一个反派嚟噶， 唔系佢喺风骚里面都系反派嚟， 真系好中意食反啊！ 系啦系啦。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阿诗。 系，我系阿诗啊， 阿诗你好， 系你好，好欣赏三位主持人啊，好中意你哋， 多谢多谢 诗豪啊，跟住好欣赏你啊， 多 谢 你，呢条系 IQ 题嚟噶， 系啊，究竟佢最唔中意边个？ 最高噶啦你， 欣赏 好啦，你出题目啦。 好，咁有两条嘅，咁我而家出咗其中一条先。 好啊。 咁咧就系点解佛教徒咧全部都系北半球，南半球冇佛教徒嘅？ 北半球有佛， 我知呢个太容易啦。 好，你嚟啊！ 因为南无阿弥陀佛。 耶！ 系 啊， 耶！ 系啊， 呢 个 仲有一条， 你热身嚟嘅啫， 就讲噶啦。咁咧，就而家咧，阿小明咧，同啲小朋友一齐喺一间屋里面玩捉伊恩啦。咁当阿小明咧，佢数完十声之后，一擘大眼，见到咧有一个小朋友就企喺度，一个瞓喺度，一个咧就打紧侧手翻，一个咧就跪喺度。咁究竟一共有几个小朋友喺度玩紧咧？ 诶，咩先？咩先？头先 五个， 唔系啊！诶，讲一次，一个咩啊？ 吓，再重复讲啊！ 唔系，前面唔使嘅，中间啦。小明一擘大眼见到咩啊？ 一擘大眼咧，见到有一个小朋友咧企喺度， 系 一个瞓喺度，一个打紧只手翻，一个咧就跪喺度， 系 两个咯。 仲有几个小朋友啊？ 两个 吓， 两个 点解？点解两个？ 一个 唔会 一个小明，小明自己望住自己。 一个小明望到几多个细蚊仔，咪唔计小明噶嘛？ 唔系啊，总共几多个 小 朋 友啊？ 嗯、友啊 所以我咪话五个咯，连埋小明五个咯。 但小明冇话细蚊仔嚟嘅喎。 唔系，系两个两个。 点解？ 一嚿系瞓喺度。喂，唔系啊，头先嗰个瞓喺度同埋一个跪喺度咧，嗰个跪系一个跪嘅跪，一个瞓一个喺个 A 嗰个瞓啊嘛。 一个就 系 个跪。 系啦。 我而家真系 total 几多个啊？ 两个咯。 连埋小明三个啊？ 连埋小明三个啦，咁系啦。 咩啊？嗱，乜嘢？ 张 志坚 系咁 样，张讲鬼故，不如你开股啦，唔够时间，你开股，你开股，你开股。 系四个啊？ 点解？ 阿桂花田讲得啱嘅，一个柜喺度系真系一个柜， 冇错啦， 一个柜。但系其他嗰啲系有一个企喺度，一个瞓喺度，一个打紧侧手翻嘛。 哦，瞓有啲人咧系讲瞓咧系米田共 嗰 个瞓边个瞓啊？ 其实你哋再讲落去就变咗鬼故噶啦。其实一个小朋友都冇啊， 唔使惊啊。 喂，多 谢 你 啊。我要同阿文仔讲啊， 谢拜拜。 阿文仔咧掉咗条 IQ 题俾我哋，我哋问唔切。 你而家问啊，听日开股啊？ 唔得啊，好长噶。 哎呀， 我哋搵时间再玩 IQ 题啊。 听日再玩过啦，有机会。 拜 拜。